對防，期望能夠百花齊放。他強調對話一定比對抗好，希望相互可以深入了解不同的看法。 對話的平台呢是有幾個大的原則的。第一呢，就是對象是要廣泛，是不分階層，不分立場。第二個大原則呢，我們盡量是公開透明，等到傳媒呢可以在現場採訪。第三呢，個議題亦都是開放，即是我們沒有一個特定話傾房屋啊、傾教育的議題，咁希望能夠百花齊放啦。咁啊，同埋政府唔係唯一可以建設呢個平台嘅方面，我哋都歡迎社會各界咧可以提供更加多嘅平台，鼓勵更加多嘅對話，因為對話一定係比對抗好，亦都可以喺對話嘅過程裏邊咧，能夠互相更加深入了解大家嘅唔同嘅睇法啦。咁啊，喺過去呢兩個禮拜咧，我都聽咗好多意見，關於點樣去構建呢個對話嘅平台，滿足到我剛才講嘅幾個原則啦。而家我哋初步構思咧，這個對話平台將會有以下三種嘅形式嚇。三種形式都會同步進行嘅，即係唔係話三取其一，我哋三種形式都會做嘅。第一種咧就喺唔同嘅地區去舉行，俾市民自由報名去參與嘅對話。呢啲對話正如我所講咧，盡量係公開，除非真係到時有啲好特別嘅情況啦，否則咧一定係公開進行。視乎咧個別嘅場地嘅大細咧，每場對話預計大概都係100到200人。咁如果報名嘅市民人數好多咧，我哋就會透過抽籤咧嚟到去分配呢啲名額。第一場屬於呢個形式嘅社區對話咧，將會喺下個星期就舉辦。咁稍後咧，我有關嘅同事會公布嗰啲詳情啦。第二種嘅形式咧，就係隨機去抽取唔同嘅年齡、階層、背景嘅市民參與嘅對話。咁即係呢個應該會俾一個市民自由報名參加咧，更加相對有啲代表性，因為係代表社會各個階層啦，務求令到呢個討論咧能夠更加多角度、更加深入。我哋需要做一啲準備嘅功夫嘅，因此咧稍後先能夠安排到呢一種對話嘅形式。第三咧就係儘管我話希望都係盡量走入社區同埋開放啦，但畢竟有啲朋友都係嚟自唔同嘅界別嘅。佢哋係好希望同我哋進行一啲深度嘅對話，即係傾得詳細一啲嚇，傾得深入一啲嚇。呢一類對話每場嘅人數咧，大約係20人左右嚇。 天氣方面，中國東南部天色大致良好，同時驟雨正影響廣東沿岸同埋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较阳光同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周末期间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860点，跌263点，总成交156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07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34点，跌83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44.2跌2.4，友邦保险78.35跌3，建设银行6.06跌6仙，港交所234跌1蚊，盈富基金27.75跌2毫，中国平安93.55跌1蚊，中国海洋石油12.76跌2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1，英镑9.71，瑞士法郎7.884，澳元5.355，加元5.902，新西兰元4.953，欧元8.6099，每百日元对港元7.23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504。日经平均指数报21960点，跌27点。港金现价报13960蚊，跌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9.14美元，卖出1499.60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继续同你讲翻东铁消息先啊！东铁线红磡站对开，由于有列车出轨事故啦，红磡至到旺角东站服务暂停。红磡至旺角东站服务暂停，咁旺角东至到罗湖咧就维持六分钟一班车，旺角东至到落马洲站咧就维持十八分钟一班车噶。咁而家港铁目前咧就安排咗一条免费嘅接驳巴士噶。咁较早前咧就只系得大围去钻石山嘅，咁而家就唔系啦，而家就系大围至钻石山啊，即系来回方向咧都有免费嘅接驳巴士服务，就系由大围至到钻石山来回方向咧，即系来往咧都有免费嘅接驳巴士服务。冇咧，去疏导乘客噶。咁而西铁线都受影响噶，就系红磡来回屯门站啦，十二分钟一班啊。南昌来回屯门站咧就六分钟一班噶。咁啊，大家预翻少少时间啦。咁另外讲翻啦，受火警影响，由启祥道去观塘方向通往启福道嘅支路唯一行车线咧，需要封闭噶，受火警影响。启祥道去观塘方向通往启福道的支路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的，现在一带就比较车多。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着卫理道的快线有交通意外，现在龙尾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落山道对出的，就是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着卫理道的快线有意外，龙尾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着落山道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上桥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啦，排到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去骏发花园。咁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啦，来回方向都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噶，咁而家咧就取消咗啊，咁只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啦，近住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常月道。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就星河名居。在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排到去骏景园。咁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咧，就是较早前加士居道天桥啊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卫理道的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咁车龙都有待消散啦，排到去落山道噶。咁另外啦，田湾山道喺香港仔较早前有紧急维修工程啦，近石排湾道咧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噶。咁而家工程咧就已经完成咗啊，咁田湾山道啦，近住石排湾道嘅封路咧就重开。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小西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不要再坐在那里了，叫家人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风骚快活人的寻找快乐的人，今集有我，我是黄秋生，黄秋生就是我。 丰收快活人，同你寻找快乐。 想快乐，记得留意。 逢星期占上昼十点到一点，曾志豪、桂花田、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有一日，不开心有一日。 有些人可以， 但是我们做不到。 我们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分开三次讲那么多呢？ 喂，人家的铺排是这样的， 为了听众，我们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不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那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豹。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豹乐队喎， 驯服不到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霓虹。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霓虹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豹、 霓虹，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年、 曾志豪、 黄耀祖，放手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阿田，早晨阿豪仔啊，10:14啊，好多特别嘅交通消息啊，吓迟咗开始播啊，同大家打声招呼啊，风骚快活人开始啦， 咪迟到好过冇到啊，同埋迟到好过咧，真系 系真系啊，迟到好过唔到去咗唔知去边啊嘛， 系啊，头先大家听到嗰、那个即系列车咧，可以用撕裂列车嚟形容啊，嗰、那个列车真系撕裂咗成两节。 我開始咧睇到咧唔少嘅相片啊，因為咧就係今朝早嘅時候咧，呢個東鐵線啊，就係呢個旺角東站同埋呢個紅磡站中間咧，就有一個列車出軌嘅事故咁樣，所以咧而家都係個服務係會有影響到嘅，大家可以繼續留意住我哋嗰個交通消息啦。見到張相都真係哇嗨咁樣啊，都幾驚。 嗱，而家咧而家我哋呢種生態咧係可以快到咧，你快過啲新聞啦，快過即係所謂嗰啲主流媒體嘅報導啦，同埋咧。我系今朝起身牙都未刷咧，就已经知道咗呢一宗咧，即系出轨意外。因为现场已经有太多唔同嘅市民咧、 哦， 大家就自己会拍晒嗰啲片出嚟啦。 因为繁忙时间嚟噶嘛，嗰、那个 系啊。但系唔知道大家收嘅时候咧，你有冇留意到咧？因为呢轮咧成日 forward 啲唔同嘅相啊。咁咧，今次我收嘅时候咧，平时净系话俾你听，喂有呢一个出轨列车就算数。而家咧，大家都要加一句，我朋友个朋友坐呢架车度，然后真噶冇呃你嘅咁样。因为大家而家好惊个朋友个朋友真定假噶咁样。好快咧，就情连啲。video 都出埋嚟，即系有埋影像嘅话咧，但系就算睇到影像咧，我见到其中有一张咧，可能系嗰个画面比较拉坏啲，我谂大家都收到嗰几张噶啦。 其实唔止嘅，而家其实所有嘅即时新闻咧，已经有唔同嘅片段啦。 因为多咗新闻记者去咧就多啲。如果你靠现场嗰几个咧，我见到有一个仍然都系喺嗰个即系月台隔篱嗰度咧，唔系个好大嘅嗰啲即系路轨啊，有啲碎石嗰啲位咧。 系 哇，望落去真系咧辽阔嘅场景， 就 好似厮杀列车嗰个片场啊，即 系 影出嚟嘅画面咧 嘅感觉啊。 仲要个演员就嚟埋啦， 有条天桥位有个小隧道咁样， 系啊，个演员就早两日嚟咗香港咁样，你真系以为唔系马嚟取景咩咁样？ 跟住有好多人行紧嗰条火车轨，唔落行得嗰平时 系啊， 噶嘛。 但系唯一最大分别咧，就系如果你厮杀列车里边咧，啲人就全部好惊青啦。但我哋头先睇嗰啲片段咧，大家都觉得真系相对好冷静噶。 我都唔系，我都见到有一啲嘅 慌张噶， 系啊，个样都慌张， 但冇人叫冇人性噶，起码我收到嗰啲唔知一唔一样。 我唔係收到片段， 我收到 video 咯，大家都係慢慢行落車卡度啦，行落去嗰個路軌度咧，所以唔知係唔係今次呢件事咧，佢又冇個畫面係碎裂咗咁樣兩截嘅，但係究竟佢當下個撞擊咧，係咪真係熬到大家即係好驚青咧？ 我諗呢個咧就可能要等多少少嘅時間啦，因為開始見到 未定啊，嗬！ 我頭先都聽到咧，即係我哋嘅電台嘅新聞部嘅同事咧，其實都訪問到一啲嘅乘客噶啦，咁啊就係講翻裡面嘅情況係點，但可能都仲需要多少少嘅時間啊，先至知道咧當時嗰個情況，譬如車速有幾快啦，裡面嘅情況混唔混亂啊，咁而家咧都係見到一啲。即系发生咗事故之后嘅相片咯， 系啊，但系咧好多讨论位咧，即系大家啲叫地铁友咧，都即刻话，哇，好彩咧！佢話唔即係大家都唔知道究竟有幾多人企咗喺嗰個所謂嘅即係連接位度， 卡之間嘅連接位。 我有好多 friend 咧，佢哋就已經用緊自己平時譬如話搭港鐵嗰啲經驗咧，就話我好中意企喺呢啲卡同卡中間㗎。 我都係㗎，因為嗰個位置比較闊落啦，即係因為就唔會太逼人啦， 冇錯冇錯， 同埋唔會阻人啊。 係 最緊要就係咪啊？ 我都中意企喺嗰個位度，同埋細個直情咧因為佢嗰個有陣時我哋搭東鐵線嘅時候咧，佢 嘅彎係比較多嘅，即係譬如我自己嗰陣時住大埔個彎比較多，佢轉彎嗰陣時咧，兩卡車中間嘅呢個連接位咧，真係 佢會 喐 㗎， 係係係 啊，好過癮嘅。 細個嗰陣時會覺得嗰件事係哇好正，好似自己嗱我係咁諗嘅個畫面，踩嗰啲wakeboard 啊滑板嗰啲咧，即係好似自己喺度左右喺度轉咁樣。 諗得好， 細個係咁諗嘅， 好陽光與海灘喎，依家 幻想都幾好啊。 不過如果即係可能今日嘅朋友咧，你企喺嗰個位置嘅話咧，個心態同個諗法就可能唔一樣。 係又唔知道會唔會影響咧？你以後再企嗰啲位置咧，你而家即係覺得哇，佢咁樣成個九十度轉，哇！佢中間仲要裂開咗咧，嗱，仲要呢個時勢咧，即係又係港鐵，大家就會好擔心。 嗯， 究竟點解咧？嗱，即係之前就可能係西鐵又試過啦，平時港鐵線即係嗰啲九龍線嗰啲又試過啦，而東鐵線都有埋。 係，即係喺近啱啱嗰次咪港鐵喺隧道里面咪撞嘅自己， 系啊系啊， 咁即系嗰个画面都系觉得好震撼。呢个画面其实一样，仲更加睇得清楚，因为喺露天 嘅。有冇发觉我哋作为呢个世代嘅香港人咧，嗰个叫做咩？点到你唔信，有咩信？即系呢个游戏咧，我哋已经玩到炉火纯青咧，冇嘢再吓到我哋啦。即系仲埋有咩 吓到噶？其实 唔系有咩想讲，仲有咩你系会唔信咧？计呢个话。地铁撞车系冇可能吓，唔系真系会撞车嘅，真系系啦。跟住你而家出轨啦咁样， 东铁线系啦出轨。 即系你谂下，如果你系搭紧呢条线嘅朋友，同人讲出咗轨，仲要系即系话断开咗两截嘅。 系啊系啊，出轨唔仲要系啦。不过好彩，暂时都睇到个个都可以即系平安地行都 系好彩，好彩。如果唔系，唔敢攞嚟即系 幸中之大幸。 系啊，攞嚟咁轻松啊， 即系都有现场嘅情况咧，就话好似有至少一名嘅乘客咧系撞伤咗噶，不过咧系清醒送院治理，起码有一位嘅男乘客就需要送院治理。 唔知道你会唔会今朝就喺呢一班车度咧？如果你今朝都喺呢班车，或者你经常都搭呢条线啊，来来往往嘅话咧， 系 都可以喺我哋嘅 Facebook 度咧报个平安。 因为中间嘅位置系最多出入位嘅时候，应该多人嘅。 系啊，呢架列车究竟佢系即系事后会点检验啦？又有啲咩情况会发生啦、 等报告啦， 大家等报告啦吓。不过出轨真係好危险㗎。 有日再寻你，何时麻醉我抑郁，过去了的一切会平息，冲不破墙壁，前路没法看得清，再有那些挣扎与被逼，踏着灰色的轨迹，尽是深渊的水影，我已背上一身苦困，后背与唏嘘，你眼里却此刻充满泪，这个世界已不知不 立即咧要再提一提大家吓，因为有一个特别嘅交通消息啊，东铁线红磡站对开咧有列车出轨事故啊，红磡至到旺角东站嘅服务咧系暂停嘅，红磡至到旺角东站嘅服务系暂停嘅，而家咧旺角东至到罗湖咧系维持六分钟一班车，而旺角东咧去到落马洲站咧系维持十八分钟一班车嘅。港铁目前咧就正安排一条免费嘅接驳巴士路线，由大围去到钻石山嘅来回方向都有嘅，就系、是、疏导翻个乘客嘅。而西铁线方面咧都有影响到嘅，红磡来回屯门站咧系十二分钟一班车，南昌来回屯门站咧就系六分钟一班车嘅。 拍一套大台嘅剧集，必不可少嘅，当然就系结尾嘅嗰一场戏。 芭比乔，芭比乔添啊！ 又或者系另一款呢？ 打边炉 咩啊？仲有一个噶啊！你有冇试啊？要唔要我煮碗便利食啊？ 哦，煮碗便利食未必系大结局嗰阵时噶，大结局就系 B B Q。 咁系大结局系 B B Q， 但系如果想慰问你， 煮碗面 有感情转折位嘅时候，就系要唔要我煮碗便利食啊？咁 系咪而家都仲系咁？定系俾人哋广德多佢改咗噶啦？要问阿田。 同埋我好少睇呢一幕噶、啊，就算我以前有追 T V B 咧，其实我讲真，我唔系成日见到。 我听到人哋讲嘅时候，我即刻有共鸣啊！ 真系 啊，永远都有人叫咁煮碗面俾你食啦。 系咯， 但喺现实生活，你从来冇遇过有人喺呢个时候煮碗面俾你食噶嘛？就算你聽到，即係佢會勾起翻唔同嘅回憶㗎。係 啊， 係咩？ 我有畫面啊，直情嗰間屋係點啊？ 同埋係咪昏暗嘅燈光啊？通常都係咪咁樣㗎？ 唔係， 我冇乜印象啊！呢個位啊，真係嗱，呢碗面咧係好緊要嘅，即係無論你係拍戲又好啦，定係你中間依桶我都好咧。咁今日咧有一個咧關於呢碗面嘅報告咧，就係一個嗰啲叫做比賽排行榜嚟㗎。係全球十大即食面選舉，佢每年都搞一次㗎。係我覺得咧，每一年咧見到呢個榜嘅時候咧，我都會有一种觉得咧，唉，我哋真系坐井观天，暴殄天物，食嚟食去嘅。我唔知道大家中唔中意食即食面啦。如果中意食嘅话，会唔会食嚟食去都系嗰两三个牌子 啊？唔系啊。 嗱，呢啲真系识食同识食嘅分别啦。 嗱，我少食即食面嘅，但系如果我要食嘅话咧，我系唔系食大，即系所谓嘅传统大牌子啦。我 系 食我要食两个品牌嘅，一个咧就台湾嚟嘅， 一 个咧即系 嗰啲东南亚嗰啲。如果第二个食 唔系嗰啲咩面，唔系系台湾，唔系东南亚，系啦，台湾嘅系好似少少捞面咁样去食嘅，系、 okay, 啦、 okay, okay ， 你冇汤嘅， 系 同阿舒淇有关嗰个啊， 哦，嗰、那个咩？ 嗰、 那 個 OK 噶， 小龍珠添，唔緊要啦，唔緊要啦。 另外一個品牌咧就 日食貴嘢，食面都 會梗係啦， 係 咯， 真係，唉， 唔係真係真係面都有貴平嘅喎。我哋食開嗰啲，可能你話即係四個幾啊，三個幾一包嗰啲咧，但如果你買嗰啲嘅咧，十五蚊走唔甩。起码 又未洗嘅，好似六十几蚊、七十蚊、四包五包咁样咯， 差唔多啦， 系咯。 咁跟住另外一个咧就 系 日本嘅，嗰、那个日本嘅面咧就系盐烧咁样嘅，即系嗰个汤底系唔一样嘅。 盐烧啊， 拎嘅佢个包装系咪即系比较有白色咁样？ 系啦系啦，白色 我识嘢 啦，唔系嗱，白色嗰个咧都仲有好多个品牌嘅、 哦， 要识拣嘅。嗰、那个咧系一个咧写饮食专栏嘅朋友咧、 哦、 就介绍我，如果要食即食面嘅话，可以考虑。 咁系咪真系好唔同啊？那个味道 系 口感系最大分别系咩咧？ 第一样嘢，你食完会觉得好咸 哦哦，嗱、哦，即系重口味真系， 即系冇咁重味精嘅、 啊、 个感觉。 你话唔会好咸啊？ 唔会啊， 唔会。 有阵时因为我唔系好得味精嘅，我知道即系要饮碗汽水咧解翻佢咁样嘅。咁所以咧，呢一个对于我嚟讲啱数嘅咯。 OK OK， 同埋呢个唔算好贵，佢四包咁样咧， 四 十零蚊咁样， 四十零蚊。 睇你边间超市买啦， 系啊，佢嗰个删除价同埋个折扣价又。 系咯、 啊，我咧就以前一向咧都系效忠某个品牌嘅， 系咪都日本嗰啲啊？ 日 嗰只啦， 有公仔嗰 個啦， 那 個啦， 正路嘢， 同埋中間有一個祝福你嗰、那個嗰、那個啦， 就每一天去邊度坐多支啊， 係啦，咁跟住就都係來來去去呢兩粒品牌 嘅， 咁後來咧，後來即係近呢一兩年咧，就真係食多咗其他嘢啦， 因為其實好多選擇嘅，你真係去睇下嘅， 係啊，會好多嘅，咁而家佢嗰個排行榜咧，嗱，我覺得真係咧，我望住個榜咧，真係陰功啦，我等於冇食過即食面啊， 佢裏邊 大部分嘅品牌咧都系我未試過嘅啦，有一個咧香港品牌入選咗，好似話第一次添啊咁樣。 你嗰個啊？ 唔係啊，唔係啊，就係、是、即係壽包啊，壽包牌啊。 佢、哦、啊， 係啊，佢嗰個其中一款嘅拉麵咧，佢仲有分咧，就係佢嗰個即係冬陰功。 哦。 咁咧就話佢本來最出名咧就是鮑魚麵，但係今次咧竟然係一個冬陰功咧、就入圍嘅。 係因為鮑魚麵佢就係又係好出名，呢、這個我都有買嘅。 係啦，咁然後其他嗰啲好多嘅，你估到咧就係、是、譬如話有呢個印尼啦，嗰、那個即係熒光撈麵啦。 係。 咁台灣咧就有一個阿媽撈麵啦，嗰、那個可能就阿祖唔知係咪你講嗰只咧，唔係嗰只。嗰、那個拌麵都得意嘅，因為佢話咧佢裏邊係加咗中國嘅草藥做香料嘅。 哇！出嚟。 係啦，不過其實我諗即係都係 herbs 啫，即係你用外國人講， 即 係香草， 原來都係葱頭啊， 係啊， 葱係我都諗嘅嘢。 嗱，佢有咩咧？跟住有馬來西亞嘅牌子啦，有新加坡嘅牌子啦，嗰、那個就用全麥面作為一個賣點嘅。 Okay. 馬來西亞有幾款都入圍嘅， 係好多朋友去嗰邊旅行都會特登買佢哋嘅即食麵。 台灣有兩款啦，另一款就係有個紅燒牛肉啦。嗱，特別要提啦，我覺得咧，一個係中國大陸嘅。 哦， 佢話咧呢個第一次入圍咧，第三位添。 咁犀利！ 佢話呢條面咧嘅賣點係咩咧？長超過一英寸，好闊添。即係基本上你開外 闊面， 闊面嚟嘅，即係 阿田啱食啦，闊面食闊面啊， 食自己啊，真係，下次你都識食啦。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十點半，由李俊傑報道新聞。东铁线红磡站附近有列车出轨，初步知道有三人需要送往伊丽莎白医院，送院时清醒。现时红磡站至到旺角东站服务暂停，现场所见涉事的列车仍然打横停在路轨，阻碍多条的路轨，车身分开。消防出动十架救护车戒备，多名的警员和消防亦都在路轨一带视察，港铁职员在场拍照做记录。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会以三种形式同步同社会展开对话，下星期会举办首场社区对话活动，邀请市民自由报名参与，每场有100至200个名额。被问到怎样回应星期日仍然有不少市民上街要求政府回应五大诉求，以及对话会否引发示威，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9月4日的录影讲话已经认真回应诉求，包括完全撤回修例草案，但他重申五大诉求当中部分和香港核心价值抵触，例如不检控违法人士，相信未必得到所有社会人士支持。林郑月娥又说，对话总比对抗好，会真正走入社区，虽然会有困难，有人会动员等他，但他仍然会坚持去做，即使在直接对话会引起同样场面，他和官员仍然有足够心理准备应对。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过去的星期六日示威者继续有破坏的行为，不同政见人士动武和争执，他说如果诉诸武力只会越来越复杂，令到复修路漫长，不利香港社会情况。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前又说，每次有争执双方都会报警，她重申警方不偏不倚，一视同仁，不认同外界对警方的不公批评，说出指出要处理两批不同政见的人士是不容易的工作。另外，林郑月娥听日挨晚会在政府总部和18区区议会的区议员会面，她说这个场面，这场见面并非早前提及走入社区的行动，因为本届区议会任期快将结束，民政事务局因此建议安排这场会面。 央视新闻报道，应美方邀请，中央财办副主任、财政部副部长廖文计划听日率团访美，同美方磋商中美经贸问题，为下个月在华盛顿举行的第十三轮两国经贸高级别磋商做准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周末期间天晴干燥。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900点，跌224点，总成交214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06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20点，跌97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45元，跌6元。建设银行6.05元，跌7仙。友邦保险78.65元，跌1元。港交所233.6元，跌4元。盈富基金27.8元，跌1.5元。中国平安93.9元，跌6.5元。工商银行5.38元，跌2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1，日元108.14，瑞士法郎0.992，澳元0.684，加元1.325，新西兰元0.633，人民币7.077，英镑对美元1.242，欧元对美元1.101。日经平均指数报21,964点，跌23点。港金现价报13,96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9.07美元，卖出1,499.70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继续同你讲东铁啊，东铁线红磡站对出由于有列车出轨啦，红磡至到旺角东站服务暂停啊，红磡至旺角东站服务暂停啦，旺角东至到罗湖咧就维持每6分钟一班车，至落马洲咧就维持每18分钟一班车噶。咁而家港铁咧就安排紧一条免费嘅接驳巴士路线啦，来往大围站至到钻石山站咧疏导乘客噶，来往大围站至到钻石山站啦疏导乘客噶。西铁线都受影响噶，红磡来回屯门站咧就12分钟一班，南昌来回屯门站咧就每6分钟一班。咁另外咧，今日广九同埋京九嘅直通车咧，南北行咧都需要取消啊！今日广九同埋京九直通车，南北行咧都需要取消噶。咁啊，讲翻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咁西行咧，车龙排到去上桥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排到去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啦，车龙排到去乐山道；加士居道过海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卫理道噶。咁另外喺九龙区啦，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一段咧都系挤塞。咁另外谂啱啱收到宗交通意外啦。康庄道去红隧方向，近日理工湾位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一带咧都系比较挤塞噶，就系康庄道去红隧方向，即系红隧嘅九龙入口啦，近住理工湾位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咁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噶。咁讲翻路面先啦，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咧就慢车，龙尾排到去虎山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小西湾。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另外再提一提大家受火警影响，九龙湾的启祥道去观塘方向通往启福道的支路唯一行车线都是封闭的，就是启祥道去观塘方向通往启福道的支路唯一行车线就封闭，一带就比较车多。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如果成熟是不再喊，不再疯狂，不再讲笑，不再容易为一件事沉迷。 其实唔成熟又有咩所谓？每个人都有自己对青春嘅定义，你嘅定义又系乜嘢？ 我系导演麦希恩，你眼中嘅香港系点？ 一起将自己对香港嘅睇法拍成短片，参加刑事香港短片创作比赛啦！详情请浏览网页 rthk.hk/hk30s。 呢间旅馆最平，就呢间啦。 咪住， 咁订呢间啦，佢啲房最大。 咪住， 咪住乜嘢啊？ 咪住无牌旅馆啦。 我知，要搵持牌旅馆啊嘛。订房前仲要核实旅馆嘅牌照号码。 无牌旅馆嘅楼宇同消防安全冇保证，一旦发生意外，你可能得唔到保险赔偿噶。 我一早上咗民政事务总署牌照事务处嘅网页 hadla.gov.hk 查清楚啦。 安全至上，咪住无牌旅馆。 喂 ，Part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火勢啊！呢排咧，真系呢排咧，好少聽到佢咧話有依啲事情發生喺身上面。哦，唔通佢嘅黑氣石走咗？係啊，我都真係覺得幾好。定係而家因為啊，佢守咗法規，所以就冇乜點。係我想講係俾。抄牌是啊，好少我听呢个拍档呢排冇乜抄牌 ，OK， 几好、啊，系希望咧你继续揾到地方去拍一个合法嘅位，或者入商场啊，或者入停车场，就唔好再无无谓谓，公你钱多你请我哋食嘢，就唔好摆个无端俾人罚抄啊，唔系罚咗个告票300几，系咪？我哋有请应该黑气石远离佢嘅曾志豪。 我几中意罚抄呢一个咁可爱嘅形容词，同埋都冇讲错嘅，因为罚抄嘅意思就系罚款同埋俾人抄牌啊嘛，你系觉得啱嘅，同埋你个人未免太乐观啦，俾人罚嘅种类系有千样咁多，冇俾人罚牛肉干，可能系罚咗第二样嘢咧，啊，全部都系同啲动物有关嘅，俗称嗰个叫做白鸽笼咧，系咪先？咪一样，唔系牛肉就白鸽，唔系白鸽就老鼠。总之路面真系好危险噶，马路如虎口。要对一个行业有信心，甚至乎你要对咧嗰个地方嘅人有信心咧，真系要用好长时间咧累积先可以建立起嚟嘅。嗱，举个例子，咩叫你对一个行业有信心咧？譬如你可能想去玩一啲水上活动嘅时候咧，佢就同你讲话啦，我哋呢度咧会有一个专业嘅教练咧，就会提供呢一个譬如话潜水嘅训练俾你嘅。咁你就一定梗系第一，你会相信啦，因为佢系一个专业嘅潜水教练。不过第二，唔知你会唔会都望一望究竟你身处嘅嗰个地方系响边处？即系譬如如果咧你系嗰啲咩即系外国势力嘅地方咧，欧美澳嗰啲咧，可能你会直觉就会认为咧就安心啲嘅。咁因为嗰度全部都系外国，好似外国啲教练就专业啲啦咁样。咁但系如果可能你去到不知名嘅婆罗奶啊，咁可能咧你就会担心啲啦，因为真系你唔知道嗰笪地方究竟个水准啊发展得好唔好咧？对于呢一啲比较危险嘅玩意咧，你可能会多个戒心，即系你就会谂啦，究竟个教练专唔专业嘅咧？佢会唔会突然间整蛊我嘅咧？咩叫做突然间整蛊你咧？冇，你会唔会惊咧？嗰个教练会突然间喺你潜水嘅时候咧，删咗你嗰个氧气樽嗰个供应掣咧？唔系嘛？咁啊，即系等于借我谋杀我嘅啫噃。嗱。真系唔讲得少噶，今日呢单新闻咧，就我觉得即系好值得大家去警醒一下嘅。咁啊，话说咧，咁啊有两个即系中国籍嘅男子咧，就喺菲律宾嘅 PG 岛附近就潜水啦，咁样，潜下嘅时候咧，突然间发觉咧，透唔到气，即系突然间咧，即系透唔到气咁样。咁发生咩事咧？原来咧就发现咧，就俾一个即系附近嘅一个潜水员咧。 就刪咗自己個氧氣嗰個閥啊，所以咧搞到佢突然間供唔到咁樣，咁於是乎咧就揭發咗呢件事咧就好驚嘅。咁發生咩事咧？佢話原來咧佢哋事後咧就俾人哋發現咧有一個同行嘅人咧就目睹咧有另外一名都係中國籍嘅潛水員咧就向佢即係潛到附近嘅時候咧就刪咗佢個氧氣閥。搞到佢咧就即系唞唔到气，甚至乎咧根据佢形容咧，佢就话仲有挑衅佢添。佢话你够胆你过嚟删翻我氧气阀啦咁样。而這個呢个咧仲要唔系一次、哦，佢话咧原来喺第二次期间咧，仲有遇过同样嘅嗰个人咧就对住另外一个潜水客咧，又系删咗佢个氧气阀。哇！即系话咧呢个人咧系一次过做咗两件事。咁好啦。咁即刻呢件事即刻曝光啦，咁啲人就追访呢一个咧，即系叫 T 仔啊，化名 T 仔嘅中国籍嘅潜水员啦，就问佢：喂，你搞咩啊？你知唔知咁样会死人噶？喂，水底、啊，你删咗人哋个氧气阀。佢话好彩咧，有同行嘅人咧咁啱喺附近经过咧，可以帮佢开翻咗。佢话如果唔系咧，即系我唔识潜水啦。佢话原来潜水员自己可能好难开得翻嘅。咁呢个 T 仔咧，佢就话啦：冇啊，我谂住玩下啫嘛。佢话只是想开玩笑。哇，咁你就要谂下啦，咁危险嘅嘢佢都做得出，最紧要咩？佢唔觉得自己做紧危险嘅嘢。咁啊，后来仲要揭发咧，即系你话如果佢只不过系咧，即系一个普通嘅潜水客咧，都已经好危险啦，都算啦咁样。最大件事系咩咧？原来佢呢一位 T 仔咧，就系拥有潜水组织。叫做全球水下探险家的证书，喂，专业人士嚟噶，即系佢其实喺水底嘅活动咧，可以话已经系一个即系专业嘅人士。咁但系而家佢就即系佢有呢个潜水牌噶吓，但系原来咧佢一啲都冇嗰个专业嘅操守咯，佢会咁样去即系整蛊人。即系你打个比喻，如果你话俾我听，有个乘客喺个飞机度突然间话打开道门。哇！跟住佢同你讲嘛，讲笑啫，你都吓一跳啦，系咪？嗱呢件事咧，即系你可以话系即系一个个别事件，但你真系会咧有头先嗰种担心嘅就系、是，喂，佢真系可能会影响咧你对即系嗰个地方嘅一啲即系专业资格咧，你真系会好担心佢哋嘅，咁都得嘅、哦。咁如果你下次你遇到又有即系呢一种系嚟自即系大陆嘅潜水员。或者潜水教练嘅话，喂，有时真系咧，你好容易会受到即系呢种事情嘅影响噶。点知你会唔会有好似你个 T 仔咁噶？你哋会唔会咧学完呢个专业训练之后咧，你哋会唔会以为咧系可以随便删咗人哋个掣咧，玩下啫咁样？欺山莫欺水啊！呢个专业知识咧，同埋最紧要系咩咧？专业知识咧系应该爱嚟即系专业咁样去使用，而唔系咧爱嚟立乱喺度害人啦、啊，或者玩下啫咁样。其实个影响真系好大嘅，潜到落水度，唔好以为认唔到你先得噶。做人咩啊？嗰啲叫做咪人善人欺天不欺啊！风头火势，估唔到呢个拍档唔单止着得招积，食得亦都好得戚，咁多面都俾佢试过。下次咧，如果招呼朋友佢屋企度咧，我谂都唔使话咩去街市度买咩九大鬼啦，直接可能咧就打开佢嗰个即食面嘅柜度咧，八国联军齐晒，净系食大餐，食面餐都有排食啦。我哋有王耀祖。 不过其实你讲到即食面咧，你去边度食，你买咩品牌都好啦。硬是觉得在香港的茶餐厅吃那个即食面是最好吃的， 因为加了你5元的嘛， 可能 如果你要吃老公那隻牌子的话加了5元的。 今天风头火势就想讲一下这个无障碍的士，因为有一个报道就是报章做了一个专题的报道，就在讲原来这个无障碍的士在这个的士业界2007年已经是引入了，不过其实到了今年年底其实都只是大约得630架的无障碍的士而已，就占全香港有18000几架的的士的 3% 而已，所以有关注团体都批评政府就未有积极鼓励业界引入这个无障碍的士，所以有些有需要的朋友就会比较辛苦了。但这个时候让我们听个特别的交通消息先。 是的，不要搭的士住了，留意铁路的情况先。 东铁线红磡站咧对开列车咧有呢一个出轨嘅事故啦，红磡至到旺角东站嘅服务系暂停嘅，旺角东至到罗湖咧而家维持六分钟一班车，旺角东至落马洲站咧维持十八分钟一班车，港铁咧而家就安排一条免费接驳巴士路线来往大围站至到钻石山站嘅，西铁线方面啦。红磡来回屯门站十二分钟一班车，南昌来回屯门站六分钟一班车。而另外今日嘅广九啦，同埋京九嘅直通车咧，南北行嘅部分班次咧系会取消嘅。咁啊，有关呢一个铁路嘅情况咧，随时留意住我哋香港电台嘅交通消息。 头先咧，我做喺风头火势度咧，就讲到话无障碍的士嘅数目咧唔够，咁啊收费又如何咧？嗱，报章就咁讲嘅，就话咧原来香港咧有几个营办商啊，都系提供呢个无障碍的士嘅服务嘅，不过收费模式咧就有少少唔同嘅，有一啲咧就系话要收一啲额外嘅预约费啦，有一啲咧就话咧有一个起跳价嘅，即系起码咧任何一支旗咧都要去到某一个嘅价钱嘅，有一啲咧就话咧如果轮椅人士咧每一次咧就系搭呢个的士出行嘅话咧，就要搞到最少啊一个街口都好啦，起码要150蚊咧呢一个嘅费用先至得嘅。所以咧你会见到啦，都真系几困难嘅吓。咁变咗咧就会另外一啲叫做白牌嘅复康车咧就出现咗。呢啲嘅复康车咧其实都唔系今日先至出现噶啦。有记者朋友咧，甚至咧就带埋一啲坐轮椅嘅朋友咧，尝试搭过呢一啲嘅叫做白牌复康车啦吓。设备都比较简陋嘅，咁啊而且个收费都一啲唔平。重要是原来根据我们香港的道路交通条例，其实这件事是有机会犯了法的，但是你会知道为什么犯法都有人去提供这个服务，又或者有人会要求想要这个服务呢，就是因为基本来讲就是坐轮椅的朋友可能是一些无障碍的交通设施对他们来讲不是最足够的。看到这里的话，我真的觉得其实有关的当局真的需要做多些事，现在目前的情况是不理想的。坐轮椅的朋友一样对社会上面其实有很多的贡献的，不过一直都是被忽视了的一群来的。如果真的要想一些东西，我们现在都说了，要想一些新的措施去帮他们的话，我想真的要试一下将心比己，了解究竟他们需要是什么，而不是只是提供一些措施，好像做场戏那样尝试，好像门面功夫我做了一些东西。为什么这么说呢？推广了很多年的无障碍设施是一定帮到手的，但究竟无障碍设施是不是真的无障碍呢？你会见到的，有阵时去一个商场咁，如果你坐住轮椅的话，是啊，有一部电梯可能可以帮得到他们啊，但可能你中间是要推过九道的防烟门啦，跟住呢又要拱住揿住轮椅又好难过。究竟呢啲所谓嘅无障碍设施系咪真系完全冇障碍嘅呢？我谂呢一点呢，有关嘅当局呢都真系需要将心比己咁样去谂下。但肯定有一样嘢呢需要赞嘅。其实我见到有好多无障碍的士嘅司机朋友呢，佢哋真系好有心为有需要嘅朋友做额外嘅服务嘅。所以都要同你哋打打气呀，希望有更加多人咁样做，咁就好啦。风头火势，如果有人要帮帮手的话，我这位拍档一定会将他的温馨小手拿出来的。虽然这小手可能会是肥美的，不过他的动机永远都是善良的。他是桂花田。 是啊，善良是好的，希望呢有什么需要的可以帮到人的就帮了。有冇印象细个嘅时候试过模仿一啲卡通片，又或者电视剧入电视剧入边里面啲情节啊？嗱，相信好多好多女孩子最多模仿嘅系咩啊？咪就系扮香港小姐咯，哒哒哒，溜条毛巾，跟住揸住支扫把咁，就当自己系一个香港小姐啦。而男仔咧就中意会扮超人，都系啦，嗰条大毛巾披喺度，跟住咧飞下飞下咁样，或者系好似武林高手咁耍下功夫，即系喐手喐脚咁样就系噶啦。咁呢啲咧就算系好轻骑啊，但系有啲小朋友而家除咗睇电视剧集之外，咁网上面 面其实都好多教学噶、哦。如果佢睇到一啲佢有兴趣嘅话咧，都会试下学噶。嗱喺山东咧就有一个14岁嘅妹妹，佢就出咗意外，仲死埋添。而另一个同行嘅有另一个12岁嘅妹妹咧，就佢仍然喺度留医。咁、发生紧咩事啊？系因为佢哋喺网上面模仿易拉罐自制炮谷啊，引致到酒精爆炸。这个是一个悲剧来的，但是即是问题是他们没有留意到说是制造这个时候是会有危险性，应该怎样去防止这个危险啊发生啊等等的东西。他说在大陆，文章还说在大陆呢，因为这些模仿意外呢也都有不少的。他说几年前有个5岁妹妹，他留在家没有大人的，他模仿电视剧情里面用了一把遮由11楼跳下去，好在好在叫做跳到4楼平台，但是他都严重受伤骨折的。另外有一个6岁的妹妹，她就模仿电视剧由屋企的露台外面就用她的水管就爬落街，结果她由5楼就跌咗落去。又有一个8岁的男仔，他模仿喜羊羊与灰太狼的情节，是啊，点解系睇卡通片都咁啊？唉，因为有灰太狼啊嘛，佢就将5岁嘅细佬就绑喺树上面放火烧佢，结果两兄弟咧都被严重烧伤嘅。有专家就话啦，呢一切嘅意外其实都可以避免嘅。就问翻点解会有呢啲意外嘅发生咧？佢就话啦，系因为家长。因为家长咧，佢冇教育、冇监管，亦都冇筛选节目俾小朋友睇。更加严重咧，就系佢哋冇提供即系冇提高呢个安全意识。因为好多时咧喺大陆咧，佢话好多啲小朋友咧，点解会发生意外，系因为得佢一个人喺屋企。家长觉得咧，佢出咗门口，我锁稳对门咧，佢唔只要唔出门口咧就冇事啊。其实呢啲咧，佢哋太过忽略咗佢哋里面家中术里面咧可以发生嘅意外嘅，所以咧就。成日都出现咗呢啲，头先我哋所讲嗰啲嘅其中一小部分嘅意外，所以咧佢就话啦，各位家长啊，喂，真系啊，你有小朋友唔该你一眼观七，唔系话你哦，系佢瞓咗觉，我哋行出去一阵啫，行出去一阵意外就系发生噶啦，同埋唔该你哋即系都俾佢睇电视嘅时候咧，有啲剧情其实都话啦，要家长指引系需要嘅，唔系觉得哦，佢套套剧都系咁讲噶啦，系因为有啲剧情系需要话俾细蚊仔听啊。唔好以为系咁样，我细即系阿乐乐永永细个时候咧，好多时啲卡通片咧就譬如唐老鸭咁嘅时候，放咗飞咗上天，哦跌咗落嚟啊，成个鸭仔印咁啊，好似好捧腹大笑。但系其实你都要话翻俾听，其实真实系唔得噶，系会受伤，系危险嘅，都要话声俾佢哋听。唔系话哦，当你睇卡通片应该冇事嘅，哦点知睇喜羊羊都会有啲咁嘅意外发生。所以奉劝各位家长啊，真系唔好以掉以轻心，你俾佢所睇嘅嘢，唔该你都喺隔篱陪住佢哋，提醒佢哋有啲嘢咩系做得，咩唔做得，唔系意外就会发生噶啦。 说知心的你曾回来过，相信他替我向你问候，是为了怕见了说不出口。你对以往的感触还多不多？曾让我心碎的你，我依然深爱着。知心的你曾找过我，我要他帮我对你隐瞒，只 林忆莲的听说爱情回来过， 听说咧一阵十一点之后咧，我哋嘅电话号码1873888咧都有啲嘢要做下， 系 系啊，所以留意住我哋节目啦。 唔知有啲咩咧嗬？ 亦都听说咧，即系今日十一点半咧，我哋会有嘅有个嘅 新 嘅 环 节。 系啊， 听说有啲文青会回来， 留意住，继续一阵间十一点后风骚快活人啊！ 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周末期间天晴干燥。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867点，跌257点，总成交267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02点，跌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00点，跌啱啱转咗，系报9799点，跌118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44.2，跌2.4；建设银行6.05，跌7仙；友邦保险78.75，跌9毫；盈富基金27.75，跌2毫；中国平安93.55，跌1蚊；港交所233.8，跌2；工商银行5.37，跌3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2，英镑9.71，瑞士法郎7.89，澳元5.355，加元5.904，新西兰元4.953，欧元8.6153，每百日元对港元7.23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567。日经平均指数报21964点，跌23点。港金现价报13960蚊，跌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8.95美元，卖出1499.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继续同你讲翻港铁消息先啊！东铁线红磡站对开，由于有列车出轨事故啦，红磡至到旺角东站咧系服务暂停噶。红磡至旺角东站服务暂停，旺角东至到罗湖咧就维持6分钟一班，旺角东至到落马洲站咧就维持每18分钟一班噶。咁港铁咧都安排咗一条嘅免费接驳巴士路线啦，来往大围站至到钻石山站。咁西铁线都受影响噶，红磡来回屯门站就12分钟一班，南昌来回屯门站咧就6分钟一班车噶。咁另外啦，今日嘅广九、京九直通车南北行啊，部分班次咧都系会取消。咁讲翻啦，受较早前嘅火警影响，由启祥道去观塘方向通往启福道嘅支路唯一行车线仍然封闭嘅，咁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啦，就系启祥道去观塘方向去翻启福道嘅支路，咁啊唯一行车线咧需要封闭嘅。隧道方面嘅情况， 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龙尾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落山道。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茶果岭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油塘站一带咧就比较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就喺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啦、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时，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卫生署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健康香港二零二五。 思芬，做咩揿住个胸啊？ 我冇嘢，我由细到大都系咁噶啦，惯噶啦。 你有冇 check 过啊？可能系心脏问题、啊。心脏病同中风系全球嘅头号杀手，每年啊导致过千万人死噶，即系话每两秒啊就有一个人死于心血管疾病啊。 唔会嘅，我又唔食烟又唔饮酒啊。 咁导致心血管疾病嘅原因有好多噶嘛，你都系 check check 稳阵啲。 如果有人同你讲，佢有一种毒药比其他毒药健康啲，你信唔信？呃人咩？毒就系毒，点会系健康噶？千祈唔好俾电子烟或者任何类型嘅烟草产品呃到你。其实无论系电子烟定系加热非燃烧烟草产品，都同烟仔一样会损害健康噶。想戒烟，立即打戒烟热线1833183。 收到风骚有新环节啊！ 我知啊，人物专访啊嘛， 有几劲啫？佢揾到哆啦 A 梦就话劲啫。 喂，个嘉宾嚟紧啊！ 风骚快活人嘅寻找快乐的人，今集有我，我系黄秋生。 黄秋生， 想知秋生同我哋讲啲咩？ 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曾志豪、桂花田、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秋生哥呢边啊？ 呢边，我做主角得唔得？ 小姐，又是你啊？又要兜几多个圈啊？ 你认得我啊？ 其实你可以上网重温风骚噶。 哦，是咩？ 哎，你睇下，一揿咁咪听到咯。 啊，系、啊，真系听得翻、啊。 嗱，小姐，咁今日你要去边呢？ 你兜到我重播都听完为止就得噶啦。 救命啊！ 喂，阿姨， 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好啦好啦，我哋头先话咗咧1872388呢个电话号码咧系要拎起嚟打，要拎起嚟打啦。 系啊，打电话嚟做乜嘢呢？因为我哋咧嚟紧9月26号星期四， 系即系下星期四， 系啦，下昼3点到4点，咁做乜嘢啊？我哋咧就会有一个叫做珍惜公屋大行动开展礼， 珍惜呢个家， 系啊， 珍惜公屋， 系啦。 咁当日咧就会有我哋三位啦，风骚快活人嘅主持啦，包括有桂花田、曾志豪、王。要早啊，连埋我哋嘅艺人嘉宾、包括有我哋讲住一部分先啦，有方健儿啦，有林欣彤啦， 系啦，冇错， 佢哋咧都会同我哋一齐出席呢个咧就系珍惜公屋大行动开展礼嘅。记住，日子系9月26号星期四下昼3点到4点，地点咧就呢个油塘大本营啊吓。 系啦，咁啊8蚊一条好简单嘅题目咧，咁就可以咧攞到我哋最多就 两张 入场证。 系啦，嗱，人数真系我哋嗰个名额系有限嘅，所以如果 果你哋而家答啱呢个问题，又打通我哋嘅电话18723888嘅话咧，就有机会可以攞到两张嘅入场证啦吓。 系 啦，问题就系、是、 究竟啊，当天就9月26号下昼星期四，珍惜公屋大行动开展礼啊，喺油塘大本营3点到4点里面有边个做司仪嘅咧吓？ 系啦， 哇， 真系难嘅呢个题目。 你嗰日去唔去啊？ 系啊，我去啊，你去 阿祖你去唔去啊？ 去有少少啦。 系啊，我好似都会见到你两个。 系啊， 咁样啊，真系。 即刻打我哋嘅电话号码18723888，18723888，珍惜公屋大行动开展礼等紧你啊！ 你知唔知呢个活动都有主题曲噶？ 咩啊？ 咁就要快住公屋，公屋珍惜你嘅公屋。 春来梦，光阴过后难复寻，依稀往事如烟云，留住了旧时梦境。岁月如梦似真，想当日情字烟云逝，青春过后难复寻。 珍惜好时光，珍惜好公屋，记住啦，打嚟参加我哋呢一个咧，攞飞嘅活动啦，18723888，18723888，究竟嘅当日嘅活动司仪啊，会系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边一个咧有份咧？系啦， 你斗晒三个都有份都得嘅， 你系咩系咩？哦，咁你快啲打嚟啦， 系 啦 ，OK， 好 嗱，成日都会话咧，打工仔硬系觉得咧，有啲嘢老细你永远都唔明噶，你知唔知我呢间公司我值几多钱啊？点解你唔对我好啲啊？点解我永远个人工啊同我真实得到的回报是不成正比的、 等等先，这个同事什么有绑秤的吗？你当你自己是猪肉啊？多少钱一斤这样乘上去、 但是老细我觉得经常被人呃秤、这样半斤拿不到八两、 就看看你在哪一间店铺了，你去信誉良好、好像我这间公司那样就没事了，是不 是、那就员工都跟老细用删除价、老细我之前那份呢收了10万元一个月的， 现在高、 现在抵一点，现在2000有了真的。 但我可以答到阿田呢个问题嘅，呢一单新闻话俾你知，你真系可以当自己系猪肉。 是啊、 因为平时你话猪肉会有个价格噶嘛，即 系 猪牛羊价格噶嘛， 系 咪？嗱，佢都会有一啲嘅唔同嘅条款嘅。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咧达到嗰啲嘅条款，你做到嗰啲嘢嘅话咧，你可以自行去定人工。 即系话， 嗱， 我都 可减机制嚟嘅喎，呢个系。 即系譬如佢有个表嘅，应该咁，你有五年嘅经验，相关嘅经验咧，可能咧就值10000。咁跟住咧，你咧就系单身，可能又值3000。 点解单身会值3000？ 我唔知啊，即系举个例啫。 都值30000啦。 唔系啊，3000，咁可能系你系结咗婚嘅就值3000，都系一样啦吓。 点解啊？ 系啦，佢系有一啲咁样嘅。 跌薄加多500咁样。 咁嘅话，你日日有500喎，阿田。 系啊，我攞500蚊遮住个膊头啊。 攞 500蚊遮住个膊头啊。 咁就咁，我就会将呢500蚊咧变做5张嘅100蚊纸，有啲要遮住佢个样咁 啊。 系 咪？咁唔使遮住自己咪得咯？攞500蚊遮住只眼。 嗱，真系噶，因为今次咧就喺英国咧有一间嘅公司，其实佢就唔系第一间嘅公司咧，就俾佢哋嘅员工咧就可以自决薪酬啊！ 咁 咁正啊！ 即系咁，即系话佢一嚟咧就嚟面试嘅时候咧就顺便俾埋。 唔系面试嘅时候，系你要喺嗰度即系嗱，唔系你系去面试嗰阵时，我觉得嗰个 expected salary 系几多，即系话你已经喺嗰间公司度做咗之后，每年咧其实公司都通常会有一个嘅薪金调整噶嘛，就睇下你嗰年就加几多人工啦咁样。 即系话到佢年检嘅时候咧，就系、是、俾一张好似一啲咧，我哋剔车仔面咁，你要咩送啊？咁啊，剔剔剔自己边一格，咁加加埋埋咗，可能就系你嘅人工。 呢个咧就未必系到年检嘅时候咧，先至去自己定一个新嘅价钱。 系 几时你觉得 我覺得我值多啲、啊嗯，所以咧我就已經係可以要求加人工噶啦。 咦，咁又幾好喎、 啊？係啦，講解下個背景係咩啊？嚇，睇下大家有冇我估香港嘅公司，即係大家可以諗下，如果有呢個咁樣嘅條件，大家會唔會有人係獅子開大口啊？定係點樣啦、啊、嚇？英國嘅呢一間公司咧，佢就係話咧，員工可以自決薪金，隨時調整， 嗯、 但係咧都要老闆去批准嘅。 係， 當中咧就有一位咧啱啱啊25歲嘅女員工成為咗一位受惠者啦。佢決定幫自己加人工，每年即系总共加埋啊吓，系加大约$70,000。 哦，每年加70,000， 系啦， 即系 除翻十批咗嘅， 都系讲紧 几千蚊一个月咯， 几千蚊一个月啊， 喂，都唔少噶咁、哦、样，$5,000一个月噶有 系 咪？ 佢批准咗添， 系啦，嗱，公司咧就系话咧，点解佢哋有一个咁样嘅谂法咧？原因就希望可以吸引到一啲顶尖嘅人才，就令到自己间公司咧可以保持住呢个竞争嘅能力啊吓，但系。員工咧係要做幾樣嘢，你先至即係你自己同自己傾咗個偈先嘅。第一樣嘢咧，你就要收集翻究竟啊喺呢個業界裡面啊，同你相同職位嘅薪金，你去做一個比較先。啊、即係譬如我都係做一個office boy 噶啦咁樣，我喺呢間嘅 office boy 係幾多錢嘅？阿風 show 嗰間公司有幾多錢嘅、 啊？ 你要自己做咗個比較， 即係夾價先。 係啦，你個要求合唔合理先？其實都有啲去超市買廁紙嘅感覺啦。係啦，然之後咧，你就要做個判斷啦。究竟第二個判斷，你間公司有冇能力？支付一樣比較高嘅薪金， 係我成日望住都係嗰啲即係英超球會嗰啲價錢啦，跟住你發覺呢度就滿足唔到啦，冇辦法啦，係 啦，嗰啲嘅球員嘅薪金好高啊嘛，係咪？係 咯， 佢都話你要自己要諗埋嘅，即係你要識幫公司計埋條數， 係 就覺得話我覺得我日薪係100,000嘅喎，但你明知公司俾唔起嘅嘛，你要知道公司得唔得嘅， 係， 然之後再加入咧自己入咗呢間公司之後啊。究竟嗰個業績嘅增長有幾多少、嗯？即係你究竟幫公司帶嚟幾多嘅貢獻，帶嚟幾多少生意咧？ 係 呢一個咧係你要自己計咗呢條數之後， 係 最後我覺得呢一關係最難嘅，最後一關。你要同其他同事 交代 商讨、 哦， 究竟你值唔值加呢一个？ 喂，呢个几好喎、啊，阿天啊，我谂住加两嚿水啊，唔知你介唔介意咧？咁样 哦，嗱，如果我帮咗你之后咧，大家互相帮忙， 即系我哋互相推荐 啊， 跟住咁样就会话 咯。定价 跟住，我哋如果大家都互相赞成，我哋嘅同事加人工，跟住你要谂下一步噶咯。 公司就支付唔到噶咯， 负担得起咧？即系所以嗰样嘢系真系要花啲脑筋，你要计晒嗰条数噶咁样。系啦， 我唔记得咗第三嗰个系啲咩话吓，嗰个条款。 公司有冇能力可以 有冇能力啦？你自己赚到几多啦？同行价几多啦？ 系啦，即系呢个你哋大家都要计完啦。咁呢位嘅员工咧，开头咧就觉得自己值得加人工，但系佢都有犹豫嘅。跟住咧，佢行咗最尾嗰步咧，因为佢觉得个犹豫系乜嘢咧？有阵时你都知，你入咗职之后，开头就话叫你做 office boy，但系慢慢其实你做紧嘅工作范围唔止一个 office boy 嘅，呢样有关你事，嗰样有关你事。 做到 系啦，佢就见到你自己咧，其实我做嘅工作 咩都有， 已经 唔单止系啦，已经多咗自己嘅工作范围以外嘅事。 系啦，系唔系值得要加人工咧？咁样，跟住佢咧都有犹豫嘅，但系佢就决定同其他同事讨论下，系啦，就话我真系做多咗嘢嘅，系咪值得要加多啲人工 咧？我想话咧，呢份勇气咧，都真系要啲胆量下先可以咁样，系咪？你谂下，无情拉奸咁样，跟住我就话阿豪仔阿祖啊。即系咁嘅，即系个开场白 手紧啊！ 开场白都要，因为加咗俾我之后咧，咁可能你就会动摇。哇！咦，加咗咁多俾你，你加到$5,000+一个月，咁跟住咁，所以公司嘅负担咪多咗咯。咁、我要计较到时我嘅时候，咁点咧？咁 你又要谂另一样嘢咯。如果我咁样同同事倾完嘅话，同事会唔会觉得我自己好大支嘢、 啊， 觉得自己付出咗好多，跟住可能会有其他平时相处嘅问题出现噶嘛？ 最紧要系咧，你要交代俾你啲同事听你。本身人工值几多钱咯？呢样先至系最秘密。 唔 咁咪点无端加人工？你走埋嚟话阿天啊，我想加人工啊！哇，你唔系好高人工噶啦咩？已经唔系噶 我。 咁你几多钱啦？系啊，你讲你几多钱啦？八咩啊？ 八万 啊！嗱。你点都要讲噶吧？ 呢啲 你讲完之后，同事嗰、那个嗱唔代表系好嘅。同事如果听到你低嘅话咧，就由自可啫。 系 听到你原来吓、啊、你死 嘢啊！低咗都尴尬嘅，低咗可能觉得啊，哇咁你都肯做， 唔系啊， 可能都会 咁 你 点谂噶 嘛？ 你起码咧最多就同情，甚至乎自己有优越啫。即系你仲好似话即系可怜你。哎呀，咁你快啲希望工程度攞翻$2啦，咁样 系 你试下听到佢人工高过你，或者竟然差唔多，哇！嗰、那个玻璃心就爆出嚟咯。 所以我觉得呢、這个。 我都唔知係咪可能，不過佢又有真係成功例子喎。 佢呢個係成功咗嘅，因為當佢諗完咗之後，即係覺得自己嗰、那個， 我覺得 可以講佢原本係幾多錢嘅、啊？原本咧就大約係30万年薪一年，而家加咗之後咧就大約去到37万年薪。你快計翻個比率咧， 2万几咯，本來月薪係 高嘅喎， 係梗係， 即係你計翻個比率係算高嘅嗰、那個加薪嘅幅度嘅話，由30万變37万，係咪？佢咧都係決定咗同同事去討論，因為佢開頭都會擔心，因為佢要求個加薪幅度幾大啊！ 哇，佢由25000加到30000都真係得加得好多喎！加以佢人工嚟講， 佢開頭咧就驚人哋覺得佢貪心，嗱真係會諗下同事點諗嘅，加5000蚊一個月喎，係咪？ 哇，一格嚟嘅喎呢個係，因為通常咧每年加薪咧都加幾百嘅啫嘛， 係啦，喂，加大數目 加幾百，佢而家加 咁可能佢入咗職成20年都係25000咧， 係咁跟住咧，但係同事嘅反應咧令佢係覺得有啲意想不到嘅，因為同事真係攞出嚟傾嘅時候，同事就話。唔係，我真係覺得你應該要加人工。你做緊嘅嘢係唔止而家呢個崗位嘅，你值得加人工。所以咧，同事們反應熱烈，而且非常正面。再根據埋咧頭先講緊嗰啲其他嘅資訊啦，即係其他嘅同行啊，做呢個位置啊，係有幾多錢嘅月薪啊，各樣嘢嘅話咧， 揾下其他公司嘅價格啊，嗰啲嘅崗位究竟值幾多錢啊？ 係啦，佢就決定咧，真係同公司提出要加人工。咁最後尾咧，老細就批准咗，並且安排咧即時生效。不过他就讲到明嘅，老细都会话嗱，唔系有加无减噶咁样。佢话佢哋公司咧都因为有2名嘅员工，因为咧职责嘅改变，即系可能以前佢 唔使做咁多嘢啦， 或者佢选择做少咗嘢，可能啊多啲时间陪屋企嗰样嘢咧，佢哋都会愿意话哦，其实我而家真系做少咗嘢，咁不如我减人工啊咁样，都有咁样嘅情况喺呢间公司度出现，因为呢间唔系一间好大间嘅公司嚟嘅啫，佢讲翻咧全间公司系45位嘅员工嘅啫，咁即系有加有减都已经喺呢一度度出现咗噶啦， 45个员工都唔少啊，你谂下 嗱， 咩 嘅 撇除5个嗰啲高层嘅老板啊嗰啲啊，咁都仲有40个员工要同佢。倾， 冇错， 仲要摊几份人工出去倾， 你制唔制啊？ 我可能会唔制， 你可能会唔制，点解咧？ 我即系会觉得好怕丑，同埋觉得哇，咦，你做咩啫？你咁巴闭咁，同埋，我想话唔系个岗位都可以申请到呢个价格咧，因为佢其中一项就话要睇下自己帮公司赚到几多钱。如果佢一个文职嘅 reception 听电话， 系啊，我同点帮公司就 都有噶喎。譬如我觉得我帮我做呢个 reception 嘅位置，我令到成间公司所有嘢做得快咗咧，我啲电话接得好啊，我永远都唔会做错嘢啊。呢、這个都系提供咗公司嘅效率。 唔係，但係你點樣將佢換算成為實際賺咗幾多錢咧？ 係啊， 呢個真係冇得講嘅喎。 我為大家帶嚟一個愉快嘅工作氣氛。 值幾多錢啊？ 我會話，我夠膽同老細講啊！如果我做得到嘅話，值錢嘅喎。 唔係值幾多錢先得㗎？ 咁就睇翻你嘅底薪，底薪 係 幾多錢？ 呢個就係嗰個難嘅地方咧。譬如你話你係做嗰啲出去拗單翻嚟嘅，你話喂，我可以保證每個月咧揾到2单大嘅。譬如你咪可以計到條數咯，50万起碼。譬如舉例，每單都有咁嘅收益嘅。你啲 reception 呢啲即係點將佢轉化成為一個有型嘅價錢 咧？我諗咧，即係可能相對地個幅度冇咁大咯。我想知道呢個女仔咧，佢個崗位係 咩？ 有冇講啊？ 佢又冇講到佢本身個崗位係 好犀利，係 乜嘢喎？呢間公司本身一間咩嘅公司咧？佢哋就有講到嘅。佢就話呢間嘅公司咧，本身咧就係幫唔同嘅企業啦，爭取一啲政府嘅資助嘅。 哦， 係啦，即係幫手做呢類 企業爭取政府嘅資助， 即係個中介咯，個企業同埋政府去攞，佢都要申請錢㗎嘛。啊、即 系所以佢系惯咗帮人哋攞钱嘅， 佢计到数嘅，即系佢有一条数嘅。我帮呢间嘅公司，佢想 系啦， 呢 个 岗位应该可以有其中嗰个点，就系话可以帮公司赚到几多钱。 嗱，同埋咧，好视乎你信唔信呢间公司咧，佢系叫做想帮你啊，定系想玩你？因为点解咧？佢系你如果你演绎得唔好嘅话咧，呢、這个可以系将调整人工嘅责任咧，就卸咗落个员工度。 系 你计啱条数俾我，你计得啱，咪交俾你咯。 系， 但系你谂下平时咧呢啲数，譬如话究竟公司支唔支付到呢一笔钱咧，梗系老细计噶啦。嗰啲数啊、账目啊，一定系老细噶嘛。你一般嘅员工你唔知噶嘛。 所以我就会话公司嘅透明度都一定要高咯。即系平时大家未必会知道晒成，即系可能有啲岗位嘅朋友会知嘅公司条数系点。 但有啲真係唔知㗎嘛。但佢要真係而家攞咗出嚟話俾你哋知，嗱，我哋舊年係賺緊幾多錢嘅，我哋今年咧賺緊幾多錢。你要知道呢一個數，其實你都先至知道公司負唔負擔得起㗎嘛。 佢有冇話每年嘅 quota 得一個㗎？ 又冇講喎，邊一個？ 如果咁啊勁啦，你話啦，每年都有一個咧可以加人工嘅 quota。 金鐘金啊，即刻。 跟住大家咧就互相撕殺啦，麻煩你啊交你個 proposal， 點解黃耀祖正得㗎？ 咁唔得唔得， 唔係呢個可行啲喎。 唔係喂，咁樣唔和諧咯。 唔係每年揸一個嘛，勁啊呢個。 我覺得佢加曬都得㗎，因為佢有曬成個即係方法計算嘅方法喺度㗎嘛。但呢間公司咧唔係第一間公司咁做嘅。佢話咧同樣都係英國啦，有另外一間嘅軟件公司啊，佢哋兩年前咧已經推出咗有關即係類似嘅政策啦。你估下得出嘅結論是如何啊？ 冇人加人工。即系个结果 系点啊？有冇人去做？ 有冇人去做？ 冇人加人工， 间公司系 全部都减人工， 唔系 个个计完之后都发觉对唔住老细啊！真系日日吞破啊！我哋真系， 应该佢 咪全部都加咯。 系佢话咧，嗱，我又唔知系咪 争取， 我又唔知系咪全部都加，但系佢话咧，平均嘅工资咧系提升咗10% 嘅。嗱，你计翻嘅话，即系个公司嘅开支高咗10% 嘅吓。但系佢话咧，同时间离职率。 減少啦， 減少咗嘅，因為大家即係會 覺得民心啊嘛，可以拿住咗佢哋， 所以呢個都緊要嘅。佢話咧都有試過咧，有員工咧提出比市價高好多嘅唔合理要求，即係嗰啲指住自己個鼻就覺得我好勁啊，你唔係加俾我啊話咁樣。但係佢話咧呢，佢就認為即係呢間軟件公司啊，就認為唔一定係員工太過擔心，有陣時佢話其實嗰樣嘢都可以反映到呢一位嘅員工佢對於個市場個認識係咪好淺咧，所以就会觉得我可以狮子开大口嗌一个好高嘅价钱啦，跟住咧佢话有人试过咁样狮子开大口咧，老板就会咁样同佢讲嘅，就系话你如果想攞到呢一个嘅人工，第一样嘢你就要证明你自己值呢个价钱，如果唔值嘅话咧，对唔住你就要走啦。即 系 个老细都会咁样谂，即系佢会觉得啊，你想试嘅，我可以俾你试啊，但我要见到你嘅工作能力。有提升，咁你有表现啦，我俾多啲钱我都愿啦。咁 好啊，起码个老细俾佢试啊嘛。如果唔系咧，哇，我个个都系咁嘅，我点有咁嘅经验去试啊？我要蓝色的。 你要什么我们都给你，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李俊杰报道新闻。东铁线红磡站附近有列车出轨，初步知道有三人需要送往伊利沙伯医院，送院时清醒。现时红磡站至到旺角东站服务暂停，现场所见涉事嘅列车仍然打横停喺路轨，阻碍多条路轨。 车身分开，消防出动十架救护车戒备，多名警员和消防亦都在路轨一带视察，港铁职员在场拍照做记录。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会以三种形式同步和社会展开对话，下星期会举办首场社区对话活动，邀请市民自由报名参与，每场有100至200个名额。被问到怎样回应星期日仍然有不少市民上街要求政府回应五大诉求，以及对话会否引发示威，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9月4号的录影讲话已经认真回应诉求，包括完全撤回修例草案，但她重申五大诉求当中有部分与香港核心价值抵触，例如不检控违法人士相信未必得到所有社会人士支持。林郑月娥又说，对话总比对抗好，会真正走入社区，虽然会有困难，有人会动员等他，但他仍然会坚持去做，即使在直接对话会引起同样场面，他和官员仍然有足够心理准备应对。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过去的星期六日示威者继续有破坏的行为，不同政见人士动武和争执，他说如果诉诸武力只会越来越复杂，令到修复修的路漫长，不利香港社会情况。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前又说，每次有争执双方都会报警，他重申警方不偏不倚，一视同仁，不认同外界对警方的不公批评，指出要处理两批不同政见人士是不容易的工作。另外，林郑月娥明日挨晚会在政府总部和18区区议员会面，他说这场的见面并非早前提及走入社区的行动，因为本届区议会任期快将结束，民政事务局因此建议安排这场会面。在台湾，吕秀莲前副总统宣布代表台独政党喜乐岛联盟参与明年的总统大选，他说参选的几个月思考的结果，他提出和平中立的参选主张，以亲美勇日和中突破外交困局，化解统独对立，改变台湾的命运。吕秀莲又说，看到香港人为前途锲而不舍，让他心中为香港加油，听到香港年轻人对台湾的向往，感到自己年轻时参与民主运动是值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周末期间天晴干燥。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865点，跌259点，总成交30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99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81点，跌136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44.4，跌2.2。建设银行6.06，跌6仙。友邦保险78.8，跌8.5。盈富基金27.75，跌2毫。港交所233.4，跌6。中国平安93.35，跌2；工商银行5.37，跌3仙；中国石油化工股份系4.89，跌1.5。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22，日元108.16，瑞士法郎0.992，澳元0.684，加元1.325，新西兰元0.633，人民币7.09。英镑对美元1.242，欧元对美元1.101。日经平均指数报21977点，跌10点。港金现价报1397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8.42美元，卖出1498.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继续同你讲翻东铁消息先啊。东铁线嘅红磡站对开，由于有列车出轨事故啦，红磡至到旺角东站服务暂停啊。红磡至旺角东站服务暂停，旺角东至到罗湖咧就维持六分钟一班车，旺角东至到落马洲站咧就维持每十八分钟一班车噶。咁港铁咧都安排咗一条免费嘅接驳巴士路线啦，来往大围站至到钻石山站噶。咁而西铁线都受影响噶，红磡来回屯门站咧就十二分钟一班车，南昌来回屯门站六分钟一班车。咁另外啦，今日嘅广九同埋京九嘅直通车咧，南北行部分班次咧系会取消噶。咁啊，讲翻交通意外啦。较早前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新柳街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落山道噶，就系、是、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新柳街快线嘅意外啦，已经清理好，龙尾就排到去落山道噶。咁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较早前近住理工大学湾位嘅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红隧嘅九龙入口只系车多少少啫。咁受火警影响，需要封路嘅启祥道咧，而家都系重开啊。火警需要封路嘅启祥道啦，去观塘方向通往启福道嘅支路封路就重开。咁讲翻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落山道。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茶果岭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油塘站一带咧就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要留神，见到工程指示牌千祈唔好揸咁快。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丰收快活人同你寻找快乐。 星期一全新环节丰之 book 讲咩噶？ 咪介绍啲好快乐嘅 book 咯。 星期二丰收生活小确幸 讲咩噶？ 系教你喺生活上面点样寻找小确幸啊！ 星期四寻找快乐的人 讲咩噶？ 我哋会揾啲人教你点样寻找快乐咯。 想快乐记得留意。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曾志豪、桂花田、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喂，关尼、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啦，期间限定嘅只演一场啊！我哋今日 冇错，珍惜公屋大行动嘅开展礼啊，即将咧就喺下个星期四九月二十六号下昼三点到到四点咧，就呢个油塘大本营度举行嘅。 系啦，咁我哋三个风骚快活人咧，就会到时同大家去玩一个下昼啦，少少时间，不过 倾下偈啊，玩下游戏啊，拍礼物咁样啦。 系啦，我哋只系限于今天仲送飞，因为真系数量有限，咁啊，剩翻少少时间啦，欢迎大家继续打电话嚟1872388，答啱我。嗰条题目咧，最多两个入场证咧，就送翻俾大家嘅。 冇错啦，1872388，1872388。咁与此同时咧， 个问题系乜嘢咧？要问多次噶。问题咧就系究竟活动啊，有边几位嘅司仪啊？吓，求其答啱一位都得噶啦。 咁我哋而家可以开始咯。 嚟啦嚟啦， 咪开始打电话嚟啦。 系啊，开始打电话嚟1872388吓。节目时段里面完咧就完噶啦 吓。系啦，亦都有我哋今日嘅新环节。 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泥水沾湿了我对白皮鞋，我的心情就同白皮鞋一样变得好灰。 哎，用梳打粉吧，你的心情同皮鞋都会变回光亮的了。 那些年我白色的校服被后座的女班长读了一个又一个的原子笔印。 你的心情都挺好啊。 不好啊，那我就没位给其他女同学读咯。 哦，那你用杯暖牛奶就可以将你件白恤衫和所有的痕迹一笔勾销的了。 多谢你啊。 不客气啦，只要有我桂花田就会有风骚生活小确幸的了。 哇，好想继续唱落去啊！ 咁咪继续听咯， 好温柔啊，把声冇错。逢星期二咧嘅十一点半咧，我哋会有一个新嘅环节嘅咧，就叫做 风骚生活小确幸。 佢就唔系陈绮贞，佢系生活上面嘅洗洁精， 系啦，系啊，风骚洗洁精，贵宾 啊， 几 好啊，洗洁精。 因为其实我哋 咁咪烂铜烂铁咯，系冇？ 系啊，好啊，因为我哋会谂咧，就其实有好多咧喺生活上面嘅小常识咧，我哋成日都唔肯定嘅。 系， 但如果我哋揾到嗰啲嘅小常识嘅话咧，其实我哋嘅生活真系可以开心咗噶。 梗系啦，譬如无端端救翻对鞋啊，可能救翻一个尘封已久嘅一啲即系用品咧， 系 呢啲都系一个小确幸嚟噶噃。 我亦都觉得咧，即系譬如好简单，我举一个例子，我哋今日唔系讲呢一样嘢嘅，譬如你饮酒啊，饮一杯酒成日话掂到红酒啊，系咪你件衫一定冇咧？即系好似呢一啲嘅例子，每一个朋友大家就会有唔同嘅秘方走出嚟嘅，所以我哋唔单止咧呼吁大家嘅秘方之余咧，亦都有我哋揾咗嘅方法咧。 啊、 可以教一教大家一起生活上面找一些小确幸 的。是的、啊、即是在网上面呢，即是一找这些资料呢，就其实有很多很多。问题是大家你愿不愿意去试而已嘛，即是愿不愿意去做这件事而已嘛。 咁今日陈洁贞 你会陈洁贞咁样叫做嘛。 即是他本身是陈宝玲喎。是啦，他又是陈洁贞喎。陈洁贞，咁你今日会介绍什么小确幸给我们啊？ 啊，今日呢我就望到我这位拍档呢就穿了一件应该新速速就未洗的衣服的。 是，你又看得出喎。 因为真的 哇， 但我见到佢嘅领口咧系好完整嘅，因为系应该未洗过， 系 因为未洗过啊嘛，系啦。有冇发现大家嗰件 T 恤啊？ 系 靓嘅 T 恤咧，永远洗完之后咧，都系会即系洗多几次，跟住就搲啊！成日都讲个 又唔系一次就搲嘅，但系有啲洗几次真系会搲咯。 仲要加埋你晾嘅时候咧，以前你懒咧，将个衣架咧直接喺个领度撑落去咯，系啊，即系你唔知点解你永远觉得由个底咧兜上去咧系麻烦啲嘅， 系 啦，你就直接喺个衣领度撑落去，所以 咁就唔该晒。 地久天长，佢明明樱桃小嘴，好快变咗大口仔。 系啊，嗱会搲开 啦， 有啲咧系唔系搲开嘅，系啦，皱接咗，硬系霉咗个领度啊，系会有。 就唔会好似一件新速速嗰个领口会咁样啦， 系冇错。 咁但系希唔希望可以将 佢原状 回复原状咧？哇，早排睇到呢、這个呢、這个叫做小知识咧，都真系帮到大家手 嘅。呢、這个真系可以成为我一个好重要。要小确幸，不过我先读一个消息先。 好啊，嗱，运输署咧系今日咧上昼11:41就宣布咧西铁线嘅列车服务系逐步回复正常嘅。运输署就宣布西铁线嘅列车咧嘅服务系会逐步回复正常，大家留意住啊。 系太好啦吓，咁、 okay、 你谂下，譬如可能嗰一件嘅 T 恤系你细个嘅时候最中意嘅一件。我是小纪念的图案 T 恤，又或者可能是你的男朋友、女朋友当年同你嗌分手的时候送嚟氹你的一个小礼物。你点样可以令到佢回复翻原状？ 我完全明白，因为我中意买衫啊嘛。有阵时咧，你就系中意嗰件衫，你先至会着得多噶嘛。着、 嗯、 得多，洗得多，先至会容易搲噶嘛。 冇错啦。 但搲咗之后，唔代表你想买得翻嗰一件就可以买得到噶啦嘛。 系啊。 但你净系个领霉咗咁样，我会好火噶咁、 啊、 样。 点样可以 谂好咧？咁 点样可以救 翻？有得救。 陈洁贞点样可以救翻？ 喂啊！唔好再救陈洁贞啊！好似你。OK， 真系咧，佢话咧啊，喺文章里面睇到咧，佢话日本咧有电视节目咧，佢哋知好多节目咧，去教一啲好细微嘅嘢，但系可以救到你嘅嘢啊嘛。咁咧就教下大家点样将个 T 恤领口由松变翻原状咁样， 系即系搲咗少少变翻圆形， 系啦， 原本个形状， 系啦，系啦，系啦。 我试过攞烫斗烫咯， 得唔得啊？ 唔得，佢歪咗就歪咗噶啦，即系皱纹嘅嘢烫咗就烫唔到噶啦。 我试过，我冇做任何嘢，我就试过再着上身，但系跟住咧就觉得个领口咧唔好睇，跟住我就除翻唔着啦。 系啊，点啊点啊，而家可以点算啊？ 好影响啊，分钟你唔要佢就系因为咁样，因为可能因为佢咧变咗你屋企嗰件底衫噶啦。咁明首先要明明点解嗰个领口会咁样松同埋皱咗先。 因为 日久失修咯，同佢哋啲面皮一样咯，地心吸力咯， 松弛啊，仲有月球表面影响啦。 你应该咁样， 系 我啲科学常识佢几好嘅讲得，佢因为咧个棉质衫咧，你洗嘅时候咧吸收大量嘅水分咧，而当你晾衫嘅时候，嗰、那个水嘅重力咧系会令到你个 order 系啊就系多咗好多水分喺度、 哦。原来系咁啊， 所以就会令佢松啦，就系咁样啦，就变咗松咗啦。咁点先可以令到佢收翻紧？去翻原貌咧咁样， 干啲，干啲，干啲， 等等，干一阵咪变咗定型咯。 我估将件衫倒转嚟挂， 跟住 咧，咁你个尾咁点咧？个即系咁，你倒翻转嚟挂， 即系你个衣夹啊，你夹喺个衣架度系吊转件衫嘅，咁嗰啲水分味即系好似凝聚住喺个衫领，个衫领去咗底层啊嘛。 挂衫其实都有技巧 嘅，系啦， 好嗱我嗱。先讲点样去整翻原状先， 靓佢先。 先下次咧，你就唔好再咁做啦吓。好，我俾几个步骤你，睇你自己组合咯，好唔好啊？ 好。 嗱，你记住咯，有台啦，一张台。 哦。 嗱，有烫斗。 系。 有你双手。 系。 有冰水，有个盘，有一个一朵花嘅形状，同埋有一样。 一朵花嘅形状系咩啊？你讲咩？ 一朵花嘅形状。 即系人哋整吸棘啊，嗰啲咧，嗰啲帽啊。 唔系嗰啲啊，唔系嗰啲帽咩？总之你要记住系一朵花形状。 咩叫一朵花形状？ 呢个唔系字嚟嘅，我点我想象唔到啊！咩叫一朵花？ 而家你又明噶啦。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 同埋有一样嘅体态，唔系体态， 体态 一个形态就系微湿。 微湿 系啦， 微笑我知啫。 系啦，微湿 即系少少湿啊，少少咸多多湿啊。 系啦系啦系啦， 微湿。 好啦，有呢几个步骤，请你哋两个组合下。 好啦，我重复一次啊，有台啦，有糖豆，有一双手，有冰水，有个盘，有花嘅形状， 系 同埋微湿， 系啦。 嗱，呢啲最尾嗰两样唔明嘅， 将张台就行出嚟，摆件衫喺上面，攞双手就攞烫斗，攞个花就摆上衣领度，仲要微湿，好嘢，烫烫拨拨， 系啦，同钟贵子一样， 唔系你漏咗冰水落盘、啊， 最尾系点啊？点解咧？最尾完全失败嘅，攞冰水走去淋去花田。教错我啊！你死啊！ 好，我又试下估。好，嗱，我用唔晒咁多，因为花嘅形状同微湿，我唔明白啊。首先，我估 微湿都唔明白。 嗱，件衫喺度啦， 咪咯， 打环咁样铺喺张台度，攞啲冰水洒落去，去 佢衣领嗰个位， 咦系啦，洒到佢微湿，跟住咧就攞个盘啊嘛，有个盘啊嘛，扎住佢。扎住佢一阵间， 盘梗系我嚟装冰水噶啦，你将佢分开，你真系 咁搏下啊嘛！你头先讲嗰个重中佢之后一定啱， 好啱啊！最尾失败咗，攞水淋佢啊嘛， 跟住咧就攞双手揸住个烫斗烫下佢， 抄我嘅你呢个 都系咁组织噶啦，但系花嘅形状我真系唔明， 系啦， 你离开股啦，烫 到佢成朵花咁， 咁点啊？仲巢啲。 我知行张台，成件衫笠住张台，咁撑到崩直晒咯。 系啦，咁咪越嚟越歪咯。你张台有几阔咧？请问 我张圆台嚟嘅，我知啦，圆台个领就变翻圆领。 哦， 嗰啲冰水咧系有一种急冻嘅作用嘅，系啦，即系即刻 freeze 咗佢， 去 等佢保持翻嗰个系啦圆领嘅状态。最尾个花系咩咧？成功咗啦，俾朵花送俾桂花田，多谢你啊，九五二七咁样。 你先系啊，我唔系啊。 咁系咩咧？ 好啦，听住啦，唉，多谢你、啊。 我哋有好多，我哋有好多， 真系好多选择。 其实我真系想知噶， 我知 啊，有咩讲啊？ 其实好简单，嗱，听住啦。 好。 嗱，先咧，将你嘅衣领，即系松咗个衣领，搭成一个波浪咁，就是、好似整咗朵花咁形状，即系咁样。 我即接咗佢， 花嘅形状， 一世都估唔到个花嘅形状系咩嚟嘅。 系啦，即系将你巢咗嗰个衣领啊， 你唔使示范啦。 话俾你听， 你个领又唔系扎个人，系跟住咧，跟住咧。 好啦，就整成一个花咁嘅形状啦。 系 咁啊，将个花嘅领口咧，即系已经有一束喺度啦嘛，叫做喺个领口度嘛，就将佢放入去冰水，系啦。点解要放喺冰水度啊？都有啲原理噶嘛。 佢件衫 如果热水嘅话咧，就会涨。 冰水咧就会缩。 好叻啊！呢、這个同学， 冇错、 啊，就系因为布料嘅纤维咧系会收缩嘅，遇冷就会收缩噶啦。咁跟住咧湿咗啦嘛，系咪？咁点啊？要揸干佢水。 总之头先写漏咗揸呢一个步骤。 唔紧要，呢个揸干咁，再话俾你听啦，有冰水啦。咁样将佢掂咗去个冰水度，跟住咧就拎上嚟嘅时候揸干啲水之后咧， 系 咁嗰件衫。就要打平放喺张 台上面， 系啦， 然后就攞烫豆烫佢。 又未喎，未喎，你仲有双手噶嘛？ 双手 系啦，咁佢话咧一只手 插电掣，如果唔系开唔到烫豆。 系啊，唔系咁噶，个双手有嘢做。 点样塞个大笨象入雪柜里面？ 其实双手从来都未停过啊，所有嘢都怪双手先， 冇遗留啊佢。 拎住啲嘢我知道，但系双手咧喺呢段时间咧，将张台将件衫摆喺张台度，咁个领你整翻好嘅时候咧，佢将手咧只手咧就揿住个衫。嗰个衫领嘅下边， 哦好， 跟住咧咪整翻条边啦，系咪整翻条边咧？跟住咧你就将只手指沿住嗰条衫领。由下至上咁样扫上去，扫上去， 即系由心口嗰个位置扫上去。 条领啊，条领啊， 即系领嘅底部嗰个位置。 系啦系啦，扫上去，扫上去，即系巢咗嗰度啊，嗰个位置啊，由底扫上去，捽 翻平佢。 垂直系啦，垂直。 人哋嗰啲整护肤嗰啲咧，塌翻粉面翻上去。 唔系啊，似系贴嗰啲芒贴啊，一扫上去之后咧，就系咁捽捽捽捽捽 咁样。咁咧，佢话咧就垂直咁样扫上去，你唔好喺度打横揈咗佢，如果唔系嗰条纹就去咗嗰边噶啦。 我明白。 系啦，咁样垂直咁扫上完。沿住嗰条衫领嘅边位咧，咁重复做几次， 系 重复做几次系就扫呢个动作，定系浸水由浸冰水开始？ 唔系佢一个问题，你又重复做几次啊？ 唔系啊， 重复做几次咯？我答你， 我哋就问咁重复做几次啊？ 重复做几次就得啦？ 几次啫？ 做几多次你识除睇下你嗰件衫还唔还乱啦？系咪先啊？咁总之记住沿住嗰个衫领由底扫 上 去，扫 上 去，扫 上 去，咁佢就开始出现一个平复。系啦，平复翻唔再 平复咗个心情 啦，平复咗个心情之后， 系 个烫豆嚟啦。咁啊之后咧就用烫豆垂直咁样喺度辣去辣去辣去一样咁方向， 系都系向 向 上向 上咁样嚟烫佢。咁烫几耐咧？嗱，头先嗰个微湿 就烫 几 耐啦， 唔系就唔使烫到干晒，烫到佢微湿，因为仲喺冰水，头先揸干水啫嘛。 系 咁，你做嗰时候唔会干噶嘛。咁你用烫豆嘅时候咧，就将佢烫到微干， 唔需要100%， 唔使干晒，系啦。咁烫到微干之后咧，你就放喺 微湿啊，好似 唔 系微湿先烫到微干啊？ 阿咪。唔系，因为 湿烫到微湿啊， 系啊，由湿 由湿烫到微湿啊， 系啊，即系冇咁湿咯，冇100%嘅， 系啦 系啦，干晒。 咁跟住咧，见到佢，咦，开始浮浮地啦，又唔系干晒咯，就唔该你摆埋一边，等佢自干，咁就可以还原翻你嗰件圆领嘅 T 恤啦。 即系话，首先你要整湿佢，然后就捋佢，捋佢，捋 佢， 仲要将佢接成花，其实接成花系冇有冇原因噶？ 接成花。佢又冇咁講，佢話總之接成花咁，可能咁樣一次過咁你先可以集中到嗰位。 你自己件衫歪啦，我想講你唔好再扯件衫。 唔好再咁樣，我哋唔想睇啊！真係係啊，即係應該係咁樣搣到個花嘅形狀， 即 係 將 佢沾冰水，然後就向佢捋。 唔係沾冰水之後咁濕曬噶嘛，咁你 擰乾佢， 係啦，揸乾水，所以 點知揸乾嘅時候再巢啲。会唔会咁噶？ 唔 系你揸干嗰阵时系会巢咗，跟住后屘有方法可以帮你解决翻啊嘛。 哦，即系其实只系浸冰，即系话其实你系用冰水就作为佢一个即系转变嘅一个还原嘅媒介。 冷缩个， 我觉得最劲呢一个方法咧。是你一蚊都唔使洗，所有嘅嘢咧，你都已经系屋企度拥有冰水啫嘛。你喺雪柜度攞几粒冰就已经有冰水啦，系咪先？ 佢系咪真系可以都几大？幅度地變翻原狀㗎！ 我真係見到佢個由一個即係歪殼，即係巢曬嗰個領咧， 霉咗啦。總之就係，但佢變翻好似一件似一件新嘅 T 恤嘅喎。 哇，好犀利喎！ 係啊係啊，嗱，記住嗰個燙嘅時候咧，記住由濕變到微濕，唔好乾曬咁樣，跟住晾乾佢就可以嘅咯喎。 係 啊，我覺得非常之好啊！ 我呢個俾五分啊，即係如果我講緊五粒星係滿分，我呢個係俾五粒星嘅，因為真係有用啊呢一樣嘢。 係啊， 救翻件衫，几环保啊！ 几多年轻人着 T 恤啊，系咪先？就算啲大人都即系系啦，咩年纪都着 咁 嘅 T 恤嘅， 终于就可以揾翻童年时代嗰一段嘅回忆嘅 T 恤。 如果你新买你呢件啊，未洗过呢件咧，仲有嗰个骨痕嗰啲嘅咧，唔该你翻去洗嘅时候， 点啊点啊点啊， 用一个晾嘅方法，用两个衣架去晾一晾佢，嗱即系 即嘅領口嗰度有一個啦，咁唔該你只腳嗰度咧，即係話三腳嗰度咧，攞另一個衣架咧就晾住佢咧，咁佢話呢件衫就唔會歪嘅咯。 我衣架唔係衣腳嗰個點晾啊？ 佢 系垂直噶嘛， 夹住咯， 咁样啦，两个衣架， 好似一个 U 字型咁样去挂件衫，佢就唔会歪。 即系你要佢做住拱桥咁样，好辛苦 啊！系啦 ，U 字 咁，系唔系？但系唔系每一次晾衫都要咁样，先至可以令到件 T 恤就唔歪咧。 嗱，佢 同埋咪唔好夹佢领啊，夹佢膊头嗰两个位啊。 你唔使夹噶，你唔会跌噶嘛。 三架套咗落去， 三 架 套咗落去，系我惊个 A 字膊。 哦，咁你本身系 嗰件衫冇问题噶，个衫有领噶嘛？ 系啊。仲要提一提大家，嗱，头先咧，我哋嗰个珍惜公屋大行动开展礼咧，今日嘅飞亦都系唯一日我哋派飞嘅日子啊，满晒啦！大家记住啊，登记咗嘅听众咧，喺九月二十六号星期四下昼两点啊，吓两点要去到油塘大本营出席我哋呢个活动嘅现场嗰度咧，就可以安排你入座噶啦。 翻开你的小说，快乐时消失于那边，聪明何处才累积到，使你学会望阔点，镜破了看着那闪亮而不是碎片，谁的书写到尽处居然会如愿，自尊舍得穿不会乱，其实你又怕苦又怕酸，难免做个坏一点的打算，缺陷才长圆，人生方可以照片，你要记住这欢聚，而不是太短。谁的书写到尽处，居然会如愿。自尊中千转万转，竟如初所算，在最坏时候懂得吃，舍得穿，不会乱。难免做个坏一点的打算，缺陷才长圆。谁的书写到尽处，居然会如愿。自尊中千转万转，竟如初所算，在最坏时候懂得笑，学得唱。难免做个坏一点的打算，错误才越甜。 有黄婉之小团圆啦、啊， 嗱，分享一下，当你晾衫嘅时候，如果想你嘅 T 恤唔好，哇，洗完之后。嗰、那個樣子就係嗰個樣咧，其實可以 梅菜咁係嘛？ 可以喺晾衫嘅時候咧，你將佢咧掃平佢，將佢掃啊， 即係揈幾下先至掛上個， 揈就會長咗啦。 係啊係啊係啊， 真係真係少晾衫啊！我係用呢個方法嘅， 將佢掃一掃佢咧，咁佢咧誒晾嘅時候咧會比較直啲啦。當你摺嘅時候咧，你擺喺嗰張牀度，將佢摺嘅時候咧，用隻手壓一壓佢嚟咁樣燙一燙咧，就等於燙衫咁樣嘅啦，可以。 哎呀！ 啊，几好嘅， 可以悭翻，真系 系啊，可以悭翻，冇咁巢啊嘛，系嘛。 系啊，大家记住啦，晾衫晒衫咧都有学问噶。 谭李克强指出，中方愿意同俄方加强喺国际事务中嘅协调合作， 共同捍卫多边主义同自由贸易，共同为完善全球治理打造开放型世界经济，维护地区以至世界的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中国东南部天色大致良好，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为吕宋海峡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短暂时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本周后期酷热，周末期间天气干燥。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842点，跌281点，总成交325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99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81点，跌136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44.2跌2.4，建设银行6.05跌7仙，友邦保险78.75跌9毫，盈富基金27.75跌2毫，港交所233跌2蚊，中国平安93.45跌过1，工商银行5.37跌3仙，中国石油化工股份4.88跌1.6，汇丰控股59.85跌7.5。吉利汽车13.22跌4.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22，英镑9.707，瑞士法郎7.887，澳元5.349，加元5.902，新西兰元4.952，欧元8.61，每百日元对港元7.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635。日经平均指数报21981点，跌6点。港金现价报1397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7.20美元，卖出1497.90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继续同你讲翻东铁线啊，由于东铁线红磡站对开有列车出轨事故啦，红磡至到旺角东站嘅服务咧系仍然暂停噶，红磡至旺角东站服务仍然暂停噶，咁旺角东至到罗湖咧就维持6分钟一班车啦，落马洲站咧就维持每18分钟一班车，咁都有一条嘅免费接驳巴士路线啦，来往大围站至到钻石山站噶。来往大围站至到钻石山站咧，有一条免费嘅接驳巴士线嘅。咁而家西铁线咧就已经回复正常服务，西铁线回复正常服务。咁另外啦，咁今日嘅广九同埋京九直通车啦，南北行啊部分嘅班次咧都会取消嘅。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去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模糊街，加士居道过海排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长沙环广场一段就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都是车多，弥敦道去返码头方向近拔街一段就繁忙，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卫生署提提你，洗车都是体能活动，不单止可以令架车闪亮亮，对各位司机的健康都有很大益处的，喐一喐就健康一点。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清晨的太阳。新鲜出炉菠萝包的香气， 我们匆匆忙忙赶着翻学翻工，路上听到电车的叮叮声，街坊街里倾偈讲笑， 小轮在熟悉的维港穿梭，眼前一片灿烂的灯光， 这里 就是我们每一个香港人努力建立的家。珍惜香港这个家。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Wake up, no 啦。首想叫醒扮瞓嘅人嘅歌曲，原本 Rubber 咧系想直接叫只歌做 Wake Up 噶，不过又觉得呢个歌名咧好多人都用过，最后就谂不如就直接用翻我哋广东话问人醒未咧。作曲编曲监制都系 Rubber Band， 加上 Patrick Lui， 填词有 Rubber 添Lui。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有 Rubber Band 醒未。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喂 ，Hone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司机大佬，大家好咧。咁可能今日大家最关注嘅，其实就系铁路上面嘅交通啦。咁开头你都讲咗啦，咁啊密切留意住我哋最新嘅状况啦。咁啊， 不如我哋都呼吁，如果今日咧即系有搭早嗰班列车嘅听众，都可以打同我哋分享下，讲、下自己嘅情况系点样啊？ 系啊，电话号 码咧一定要讲咗先， 1872388系啦。呼吁大家打电话嚟，今朝你哋嘅经历啊，即系有冇坐咗嗰班列车啊，或者系真系系咪之后就等咗好耐啊？等等嘅嘢都欢迎大家同我哋分享一下， 因为咧我哋开头以为系一宗唔知点样嘅铁路意外咧，哇！而家越传版本越多啊， 内 地网民啊，竟然可以咧咁快就已经可以判断咧系同一啲人为破坏有关，而我哋嘅运防局嘅官员咧又话唔排除呢啲事故，所以咧。即系分分钟可能有朋友个朋友已经 fact check 咗咧，系外星人做嘅，所以我哋真系呼吁咧，点解话呼吁现场嘅市民，如果你咁啱坐喺呢个列车度咧，你会唔会真系见到？原来系啊，我见到啊，真系有个外星人啊，破坏咗个车啊，定系你其实咧，都真系唔可能你见到佢点样撞埋墙嘅嗰一刻咧，可能而家都系好重要嘅。即系嗱，唔系讲笑，我哋朝头早十点嘅时候咧，我哋当系一宗普通嘅交通意外事故咧， 谂 住系机件故障啊，要佢自己。 事故嚟噶啦，你会见到 系啊，咁但系即系 但系问题系嚟自乜嘢原因啊嘛？ 系啊， 咁但系其实嚟 好大件事 嘅、 你话如果系人为破坏嘅话咧，喂，即系咁之前嗰啲，譬如话撞车啊，信号系统故障啊，嗰啲啊从来冇人听过咧，就会流传咧就话系有人为破坏嘅。 嗱、 所以呢个真系好严重，我觉得而家呢个猜测啫。 头先早早都有张相咧，话喂，好原来都严重嘅、 那個。出晒烟啊，其中有一。 我 見 到有啦，另外咧見到有我哋嘅聽眾們啦，佢哋咧就將一啲嘅相片咧就擺咗上我哋個 page 嗰度、都見到其中一張相咧個路軌好似係斷開咗咁，唔係裂咗喎、所以咧即係究竟跟住要點樣先至幾時先至可以回復翻？即譬如而家講緊咧就係呢個旺角東啦，到呢個紅磡站嗰個嘅列車嘅服務咧，我諗大家都即係留意住我哋嘅交通消息啊！ 如果你真係有喺呢個列車上面嘅，不妨都補報料啊！係、幫政府快啲緝拿真兇啦！佢咁緊張。而家 唔 係 咁，佢都要研究調查嘅， 就 係 要快啲幫下手啦。 係啊，因為都係一宗真係都幾少有同埋嚴重事故啦。 係啊，冇錯。 即係以我自己嘅記憶 憶裏面都未見過，即係 我哋而家記憶，我哋而家記憶 唔 值錢㗎啦，因為而家每一日都刷新嘅一啲記錄咧，係咪先？你成日都話哇，我記憶所及咧，佢冇理由會遲到㗎嗰啲車咁樣，佢而家真係遲俾你睇㗎嘛，咩都有嘅。 好啦、 okay, ， 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88講下今朝嘅情況啦，搭呢個東鐵嘅時候。 係啊，既然係咁嘅話咧，不如我食住有一單咧，都同呢一個咧，即係可能你話喺記憶裏邊咧冇發生過呢啲事，冇發生過呢啲事，係、哦、啦，而家咧係啦，記憶之中咧。我哋以后就会有一样嘢咧，可能会成为咗绝响啊！即系话咧，你再过多两三年，你同嗰啲揸车嘅朋友咧，再讲翻头文字 D 里边一句经典嘅对白咧，可能佢会话咩啊？我唔明白你讲咩嘅咁样，冇咗呢样嘢噶咯。 头摇有尾摆嗰啲 friend 啊， 唔系啦，头文字 D 里边有一句经典对白咧，咪就话咩咩漂移啊咁样， 系漂移啊， 系啦，一屈拉拉手掣一掉，咁啊点啊？型咯咁样， 系 咁边样嘢会冇咗咧？ 漂移 喺呢个对白里边，将会喺佢话 讲多次，讲多次呢个对白先。 一屈拉拉手掣，咁啊点啊？一掉，咁啊点啊？会型咯。 手掣， 手掣， 我估系手掣， 手掣， 因为掉系个动作嚟噶嘛。 咁但系仲有啲车友噶。 我咪话几年后咯， 哦、 即系话 可能将会 当几年后、啊，可能你同一啲新世代嘅车主、okay ，可能再睇翻呢一出电影嘅话咧。可能佢会唔明白啊！阿杜文泽讲咩？佢话咩啊？咩拉拉手掣啊？我冇手掣拉噶喎，而家系啊！嗱，呢个咩叫拉手掣咧？ 除非你买一啲好旧嘅车啦，车款啦，系咪啊？ 唔系嗱，因为譬如而家咧，你知道佢有嗰个手刹同脚刹咁样咧，咁、但系有啲咧新世代嘅，譬如手刹咧，就系以前嗰啲的士大佬咧。好型啊嘛！你覺得咧有條好長嘅喂，咁佢就有機械齒輪聲咁樣咧，你直情好似覺得拉住個遙控杆咧好有型咁樣喎。嘿，唉，拉停個掣先咁啊，剎車啦咁樣。咁後來有啲就變咗腳剎咧，就變咗 踩 lock 實嘅車，唔係 brake 嘅 lock 實嘅車咁樣咧，就用腳嚟踩咧。咁啊已經唔同咗啦，你已經冇咗咁樣好有型嗰個，但係你都仲有嗰個動作嘅，你都要攞只腳咧即係踩實佢，仲要 clack 一聲咁樣咧都仲有嘅。但後來咧。我上次唔知系坐边一个朋友嘅车咧，佢啲欧洲车嚟噶，冇啊，唔系啊，我去自驾游，嗰阵时咧租咗架欧洲车，又唔系话好贵，普普通通嘅欧洲车嚟嘅啫，即系佢租车都有分等级噶嘛，我租咗个最入门级嗰啲咧，跟住我望住我话哦。嗰、那個手剎喺邊度咧？即係想停好架車就個 handbrake 喺邊度咧？冇嘅喎，原來咧佢得翻粒的，由個 handbrake 就變咗粒的。個粒的咧真係細粒到咧，真係好似咧係啦，粒的又的色。你只係咧輕輕撳一下個掣。 喺邊個位置度？ 中控台嗰個位咯，即係譬如你喺左手邊咧，平時你譬如嗰個所謂手飾箱嗰個位度咧。佢就喺嗰度地方咧，得一粒好细嘅一个普通嘅掣咧，即系夸张到咧，其实等于好似你揿个镜盒啊，你揿个镜盒一揿个掣位，开个电脑一个好细嘅掣，跟住我话唔系嘛，真系得噶，我啪啪个掣，应该咁讲，开灯掣一样， 哦， 灯掣劈啪开关，跟住我就即系将信将疑啦，因为我揸开嗰啲日本车仲系大大脚踩落去噶嘛，以前咧我试过都系要手刹噶嘛。咁我咁细动作就得咧，咁我攞手指咧就揿一揿，佢着咗灯噶咯，刹咗噶咯， 咁 刹停咗个车。 我第一样嘢想问啦，首先我唔识揸车啦，但我就会谂，就算你识揸车，你未见过呢一个 system 噶嘛， 系 咪先？ 系 系咪你租车嗰阵时佢有提一提你？ 其实都好简单嘅，因为 即系你定系你自己摸到的， 自己摸 噶 咋， 即系见到个粒的就揿住佢咧，就会刹到噶啦。 系啊，佢有都写咗，好似有啲字样，我唔记得咗佢提你定咩。佢重点系话咧。唔会唔识嘅，因为当你譬如你无论买车啊租车都好咧，好快你就会知道嗰个系刹车掣嚟嘅，即系嗰个 brake 嚟嘅。只不过就话咧，原来佢话咧，台湾出咗个报道咧，佢就话呢个电子手刹，因为佢你可能会话点解佢咁细力都可以刹停咧？以前 系 成碌摇杆咁啪你先刹停噶嘛，原来佢用咗电子嗰啲即系方法。所以你只系揿个掣啫，佢真系开关掣嚟噶， 好似熄灯咁样。 系啊，佢只系揿个开关掣啫。佢话咧里边咧就已经有佢自己啲机械咧，就已经会锁实咗噶啦。 锁实咗就唔使担心啦。咁就譬如当佢开车嘅时候，又系揿翻着个灯先， 系啦， 跟住咧先去行翻你个脚掣啦。 系啊，咁佢嗰个比例究竟会点咧？根据 电车嚟噶。 唔係普通車嚟㗎咋，普通車嚟㗎咋。咁佢話咧，32個汽車品牌，佢話有好多咧 高阶嗰啲车咧已经用咗电子手刹。佢话咧，如果仲会用传统方式嘅车咧，十架里边得翻三架，即系如果根据比例嘅话，即系要再出嘅话，系啦。咁啊，嗱，你话 真系再多几年，可能真系呢样嘢系冇噶咯。 系啊，佢话咧，电子手刹车嘅优点咧就系个揿嗰个掣咧，同嗰个车嗰个系统连接咧，一揿掣佢就会自动着起啦。翻到车上面嘅时候咧，你唔使。原来佢话你翻到车咧，有阵时如果用传统嗰啲咧，你唔记得咗松个 handbrake 咧，你一 架车会留后。 开车唔系你开车嘅时候，你唔记得松啊？你开车嘅时候咧就佢一唔去啊，因为锁死咗啊嘛。佢原来如果用电子嘅话咧，你一上车佢会自动 unlock 咗噶。咁咧就开车嘅时候咧，佢就唔会锁咗你嘅，即系保证你就唔会咧出现咗咧锁实咗你架车，然后咧就好似会整伤你嘅引擎。但系点解要讨论呢个咧？我哋就唔系从机械工程学嘅角度讨论， 都有人为嘅错误。 唔系，系有好多车主咧话冇晒嗰种味道啊， 同埋有阵时有啲新 嘅 handbrake 一 charge 嗰咧，佢话好型嘅江湖味好浓啊，又唔使江湖味，总之你觉得咧手感好实在啊。 其实我会话咧，即系其实我唔揸车，但我会听到你哋成日讲咧，而家嘅新出嘅车里面咧系多咗好多新啲嘅科技啊，各样嘢 啦。 但系嗰啲功能系咪新不如旧咧？会唔会即系而家我哋就系讲紧呢个手掣揿嗰粒掣？定系你 灯开关掣咁样， 真系开关掣好细粒噶咋？ 系边一个？其实你嗱，如果嗱，你两样都有试过啦，你系中意用翻旧嗰种嘅方法啊，定即系旧嗰种嘅手掣啊，定系新嘅揿一粒掣咁就已经解决到？ 我中意旧嗰样， 即系我都试过嗰个 handbrake 嘅。 系啊，系，因为其实咧，同嗰个效果系无关个，即系唔代表话咧，用手拉咧，佢会刹得稳阵啲，即系纯粹系觉得咧嗰个手感啊，即系如果你打个比喻咧，等于啲人可能话，咁你中意即系自己。手差咩面粉啊？定系攞机打咧？咁譬如我哋呢啲食家唔系条脷食得咁出众嗰啲咧，其实我冇所谓嘅，纯粹就会觉得喂会唔会手打咧好似得意啲咁样。 因为即系坐喺个座驾嘅司机位嘅时候咧，嗰、那个感觉咧系好强烈嘅。咁希望自己可以操控住嗱，即系我因为踩脚 brake 或者 hand brake 咧系最落车之前完成最后一个步骤。 系啊系啊系啊， 你可以搞到就喺度熄灯咁样咧，可以好似好。 真系熄灯噶咋？ 系 啊，咁如果你 试过呢个揿呢个熄灯掣， 即系如果你话呢个机械感同埋呢个即系人工定系电子化咧，咁仲有好多更加明显嘅，譬如有啲人就会觉得，譬如话你仲有冇领匙嗰个动作咧？其实而家都冇咗噶嘛。 系啊， 而家都系就咁揿个掣咧 ，on and off 咁佢就开咗咧。咁以前可能有啲可能老派啲嗰啲，仲系觉得话。冇个踏实咁样，我系 冇咗插入去，跟住再扭住只 拧一拧啊，系啦。但有时你又慢慢又惯咗咧，系啊，都会有嘅。 即要适应啦，都要适应啦。不过讲几年后，可能都由十架变剩翻三架。 系啊，佢话啲新嘅牌子 就嗰啲叫啲咩 淘汰咗噶啦。系啊，不过就变咗即系型啲咯，好似嗰、那个。个感觉咧，咁我就不过咧嗱，如果你话对于嗰啲驾驶人士嚟讲咧，可能佢真系可以即系讲下，咁系咪以后用呢个电子手刹咧，就做唔到嗰个真系漂移嗰种动作？因为咧，即系其实我都唔识嘅，都 up 嘅啫嘛，即系可能系讲紧话你揸到咁上下，定紧拉一拉咧， 唔做唔到嘅你。 咁你冇咗个动作，揸嘅时候，突然间咁急的。系啦， 咁咪迟啲咪佢嗰啲，如果真系淘汰嘅话，嗰啲旧车咪可以 值钱咯， 值钱咯。 系噶，我以我操钱成日望佢哋嗰啲片嘅经验咧，佢哋有啲人都话，如果想做翻某啲动作咧，就话有阵时要 off 咗嗰个咧，唔知咩嗰个 ABS 咧，即系嗰个自动刹车系统咧，佢话要用手控咧，先至会做得翻一啲咁样嘅动作嘅。 咁所以就可能真係遲啲嗰啲叫有 handbrake 嗰啲車越嚟越貴。 但女士可能就鍾意咁樣囉。 因為簡單啲。 簡單。即係因為你手剎呢你都真係要少少力㗎嘛。 但我覺得最緊要係個習慣。有陣時呢你揸車本身係一個習慣嚟㗎嘛。即係你咁樣望到後鏡嘅係擺邊個位置。你突然之間要去改一種你已經係既定咗嘅習慣其實係有難度㗎。 其實即係你講緊呢個習慣呢你由你揸开你自己嘅车去咗人哋个车咯， 都会唔同咗噶， 都会觉得好似啊，点解我自己好似唔识揸车咁嘅？ 因为你揸开嗰个方法嘅话，你系直情唔需要用脑噶，即系只手你就攞去上次立个嗰支棍噶啦，系咪先个手掣噶啦？立冇嘅，我原来揿呢边就 系， 即系嗰样嘢反而可能会危险咗。 我之前咧揸住嗰个车咧系太波嚟噶嘛，咁啊再转咗第二架嘅时候咧就系嗰啲叫做 棍波， 唔系棍波。 睇波即系喺个台， 我知 啦， 即系你而家喺个中控台中间 嗰 度啦。 跟住咧，成日都哦，啲冇嘢嘅，只要即系只手势咧，要好一段时间先至适应到。 系啊，不过咧，亦都唔系所有咧，凡系变咗电子嘢咧，就一定更加好嘅。譬如咧，举例咧，嗰、那个 HiFi 咧，咁你平时如果系啦，八十年代或者九十年代咧，又扭啦，同埋啲掣咧一粒粒突出嚟噶嘛，即系你可以即刻揿到呢粒掣咧 ，AM、FM 嗰啲咧。咁后来咧，佢懒系型啊嘛，全部就将佢变成系嗰啲咧 ，screen 咁样，系啦，平板电脑 touch screen 嗰啲咧，我真系到而家咧，唔系话我个人老土啊，我真系想翻翻以前嗰个咧特制揿面板嗰个年代，因为我而家个触碰式嗰个咧， 我 成日都 揿几多先系 你望唔到，即系你要望实佢先揿到啊，因为如果你有掣嗰啲咧，其实你大概摸到咧，你好似盲人特字咁样咧，你只眼照望前方，但系手系自己望，哦呢粒系大嘅，呢粒系细咁，唔同领咯咁样。哇，而家咧连领个 volume 咧都冇咗个领掣，系要揿上下尖嘴咧，哇，同埋又污糟啦。阿天每次坐我车咧，佢都话啊，你嗰个面咧就黐尘啊咁样， 有灰尘啦，有多手印。 系啊， 不填就要抹佢。 即系某啲电子位咧，反而我觉得唔方便啊！ 我哋都有听众咧留咗唔同嘅言俾我哋，可以读少少啊。首先，荣少咧佢就咁讲嘅，佢话你哋讲嗰个一粒掣。一粒掣刹车咧， 系 一粒掣刹车。佢话其实好几年之前咧，巴士原来已经有咯。 巴士都用呢个， 系普通手掣后面咧已经有你所讲嘅手掣噶啦。我哋咧仲有个名啊，即系巴士司机们啊，系叫佢做小手掣嘅。 小手掣 呢个就叫做小手掣。另外咧，亦都有听众咧就同我哋讲，佢话佢今朝咧就喺呢一个嘅 东铁 线嘅列车嗰度啊，咁样佢就话咧，佢个名咧就叫做 Josephine 啊，佢就话咧今朝。我同我老公咧喺嗰架车上面噶，佢话咧架火车原来系发生咗两件事。佢话咧原来当时咧去到大埔墟嗰阵时咧，隔篱咧就已经有一位印巴籍嘅男士咧晕低咗。 哎呀哎呀！ 咁咧系扰攘咗几分钟先至再开车嘅咁样。佢话原本咧佢哋就喺第三、第四个车厢左右啦，架车咧去到九龙塘咧，阿 Josephine 佢自己咧就落咗车啦。不过咧佢嘅老公咧就由中间嘅位置行翻去第一卡嗰度咧，就继续搭去红磡嘅方向。有阵时都会嘅，因为咧。即系搭开东铁线嘅朋友都会知道，我会行早啲去到某一个车厢咧，一落车嗰阵时咧就有扶手电梯 啊，啱啱位。 系啊，是红磡站，你究竟要去尖东嗰个方向啦，定系去过海巴嗰个方向咧，就会咁行嘅。佢话咧，即系据佢知道啊，情况咧就系架车咧差唔多去到红磡站埋站嗰阵时咧，突然之间有几下挫咗几下，又停咗几下，跟住咧话成架车停电咗几分钟，跟住大家就喺呢个逃生门度逃走咗。佢话落。咗车望翻先至知道咧，原来成卡车出轨系烂晒咁样嘅，佢就觉得好惊险。不过可能咧，阿 Josephine 个老公咧就当时喺第一卡车嗰度啊，咁变咗可能后面 就出咗轨， 嗰个状况 就唔知咁样。 系啦，嗰个状况咪第一卡冇出轨咁多啊，所以可能咧嗰个情况就唔一样咯。咁啊，所以都欢迎大家，如果你哋咧即系有譬如有一啲觉得一啲新嘅唔同嘅私家车啦吓，系新不如旧嘅。啊！嗰啲嘅措施啊、方法嗰啲咧，你可以留个言俾我哋啦。 系啊，东铁列车嘅现场状况，亦都欢迎咧你同我哋报一报料嘅吓。希望大家咧可以即系平平安安之余咧，快啲知道究竟当下发生咗咩事啦。 Oh no, there you go. you go, making me a liar. Got me begging you for more, oh no. There I go, starting up a fire. Oh no, no, no. There you go, making me a liar. I kinda like it though, oh no. There I go, starting up a fire. Oh no, no. Camilla Cabello 的 Liar， 電話號碼1873888啦。如果你都有今朝喺嗰個東鐵列車上面有啲現狀，你想話俾我哋聽嘅話咧，歡迎可以打電話嚟啦。又或者你都有用開一啲電子設備喺車上面咧，新舊對比嘅話咧，你都可以打嚟傾下嘅。電話號碼1873888，187388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李俊杰报道新闻。港铁东铁线红磡站附近朝早8:00有列车出轨，并且分开两节，横跨至到旁边的路轨。事发之后，红磡至到旺角东站服务暂停，东铁同西铁线的服务亦都需要调整。港铁派出免费接驳巴士来往大围至到钻石山，疏导受影响乘客。事件当中有8人受伤，其中5人送院。有在出事列车的乘客说，事发的时候列车急刹停，车上有乘客其后在港铁人员协助之下离开车厢，沿路轨步行返回红磡站月台。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帆、港铁主席欧阳百权、行政总裁金泽培以及相关官员到场视察。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会以3种形式同步同社会展开对话，下星期会举办首场社区对话活动，邀请市民自由报名参与，每场有100至200个名额。被问到如何回应星期日仍然有不少市民上街，要求政府回应5大诉求，以及对话会否引发示威，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9月4日的录影讲话已经认真回应诉求，包括完全撤回修例草案，但她重申5大诉求当中有部分与香港核心价值抵触，例如不检控违法人士，相信未必得到所有社会人士支持。林郑月娥又说，对话总比对抗好，会真正走入社区，虽然会有困难，有人会动员等他，但他仍然会坚持去做，即使在直接对话会引起同样场面，他和官员仍然有足够心理准备应对。评级机构穆迪下调香港的评级展望至到负面，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对此表示失望。他说不认同穆迪质疑香港是否仍然能够维持一国两制，以及和内地在经济上的融合会否模糊了一国两制的看法。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前说，持续的社会不稳以及暴力事件不时出现，无可避免会影响国际社会对香港经济环境的观感。他强调，香港仍然有稳健的基础，当局稍后必定会重建香港受损的声誉。广州维权人士赖日福因为涉嫌寻衅滋事被捕，他被捕之前曾经在微信朋友圈和 Facebook 上载一段以反修例歌曲《愿荣光归香港》为配乐的片段。关注内地维权人士动向的 Facebook 专页南方傻瓜关注组发布有关的消息，并且上载由广州市公安局向赖日福家属发出的拘留通知书，说他上星期五上载一段用手机拍摄的风景片段，配上愿荣光归香港的乐曲，并且发表的时候写有相关字句。赖日福长期关注内地维权和香港情况，今年4月曾经因为身穿写有公民抗命字句的衣服声援占中九子被行政拘留，亦都因为曾经声援香港的示威被当局要求写保证书，以及被禁止在10月10日前到香港。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短暂时间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本周后期酷热，周末期间天晴天气干燥。 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849点，跌274点，总成交330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99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81点，跌136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43.6跌3蚊，建设银行6.06跌6仙，友邦保险78.8跌8.5，盈富基金27.8跌1.5。港交所233.2跌8，中国平安93.5跌1.05，工商银行5.37跌3仙，中国石油化工股份4.88跌1.6，汇丰控股59.85跌7.5，吉利汽车13.22跌4.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2，日元108.2，瑞士法郎0.992，澳元0.684，加元1.325，新西兰元0.633，人民币7.089，英镑对美元1.241，欧元对美元1.101。日经平均指数报22000点，升12点。港金现价报1397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8.20美元，卖出1498.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先生，你跌咗嘢啊？ 我跌咗咩啊？ 你跌咗个快乐啊！ 哎呀，唔该晒，唔见咗好耐噶啦，你边度揾翻噶？ 唔好多谢我，多谢丰收快活人啦、 啊。系啊，丰收快活人同你寻找快乐。 我黄耀祖会同演艺界嘅朋友倾下偈，问下佢哋点样寻找快乐。 有咩阵容啊？ 嗱，有佢，有佢，有佢，仲有佢、 啊。真系好快乐、啊。 详情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丰收快活人。 啊，特朗普嚟唔嚟得噶？ 登革熱而有蚊傳播，潛伏期3至14日，初次感染病情一般較輕，但再感染其他血清型登革熱病毒，可能會出現重症登革熱，可引致死亡。一次感染一生都有風險，外遊時被蚊叮咬後，如果有不舒服要即刻睇醫生，話俾醫生知近期的外遊記錄。想知多啲請瀏覽 www.chp.gov.hk。 龙虎榜盘周精选 Wake up 一首想叫醒扮瞓嘅人嘅歌曲。原本 Rubber 咧系想直接叫只歌做 Wake Up 噶，不过又觉得呢个歌名咧好多人都用过，最后就谂不如就直接用翻我哋广东话问人醒未咧。作曲编曲监制都系 Rubber Band， 加上 Patrick Lui， 填词有 Rubber 添Lui。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有 Rubber Band 醒未。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桂花妮、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丰收快活人啊！31度气温，相对湿度73%。节目有曾志豪、黄耀祖、桂花田嘅。系大家发梦都发过啦，系咪？ 发过， 发过唔少啦。当中有几多系真系好深刻印象，会记得啊？点解真系好似发生过啲事情咁样？ 我有试过有一个好惊，我记得好深印象。 到而家都记得。 我有阵时发梦会系咁噶，我会系即系你发到一半你好惊，跟住你醒咗啦。你醒咗之后你瞓翻之后，个梦继续啊，好似咧好似系永远都唔完咁样嘅时候咧，好惊噶。我记得有一次咧系去 探家姐。咁首先咧，家姐就唔系住喺嗰栋楼入边度嘅。但我哋两个咧入 lift 嗰阵时咧，就俾人哋打劫。 嗯， 跟住嗰个人真系有把刀嘅。佢吉咗我家姐一刀， 系啊！ 咁我喺嗰个梦境嚟嘅，唔需要担心啊，大家好惊嘅。 家姐问有冇事啊？ 跟住好惊，真系好惊，跟住就醒咗， 好真实。 跟住好惊啦，已经，跟住就瞓翻啦，瞓翻个梦继续。 系 咁梦继续就嗰嘢继续， 今次变咗吉你啦。 唔系啊，佢追住我咯， 吉你只汽车。 跟住我又， 最后成家都吉啦吉。 系啊，咁就系咯， 系大吉啦， 系啊，大吉大利啊，咁样。所以跟住嗰个梦我系好记得嘅。另外有一个阶段咧， 有冇发梦嗰把刀个样系点噶？长唔长噶？系咪餐刀嚟噶？ 九寸定系四寸啊？ 九寸长嘅餐刀嚟唔嚟噶？系啊， 尖刀嚟嘅， 尖刀嚟 嘅，利嘅，唔钝嘅， 真系吉咗入去啦。 即系切月饼都切唔到嗰啲。 但我嗰阵时我都唔明点解会 尖咪切到啊？ 有阵时你会发一个梦，成日话日有所思啊嘛。但系我又唔系嗰排嘅生活压力特别大啊，定系乜嘢咧？即系呢一个梦系我一世都会记。其实仲有好多枝节，仲要系嗰啲枝节到而家我都仲记得啊。 但后来你有冇问翻你家姐有冇任何即系铁打损伤啊？ 我又冇问 任何少少嘢。 喂，如果系嘅话，我做咗。解夢小王子， 唔係你可能只要問下佢啊嘛？你話可能有陣時啲人預言噶嘛，即係唔係大吉利是咁樣。 我有問過另外一個識得解夢嘅朋友嘅，就係、是、我試過我耐唔止我就會大肚噶嘛， 嚇、 啊、我懷孕啊嘛，係啦幾次噶，有一次就六個月啦，跟住個肚，但我係男人嚟嘅，跟住咧就係勁係即係俾人哋發現咗我係第一個懷孕嘅男人， 好嘢好嘢好嘢。 但係因為我本身個構造同女是唔同啊嘛，我系夹硬喺个肚皮度，佢好似有个嗰啲怪魔啊，要弹出嚟啊嗰啲咁。咁佢每一日咧都喺度想撑烂我个肚皮咁样咧，试过一次啦。有一次咧就发梦怀孕到九个月咯，跟住都系劲大个肚啦。但后屘咧唔开心嘅，跟住个 B B 冇咗，跟住喺嗰阵时我喊咯。 有冇喊出嚟啊？请问 好似有噶，起身嗰阵时好似有两滴泪水啊，眼眶度咁样噶。 应该系你想。 解夢 應該是你想孕育一些新的意念新的計劃係啦，你可能嗰排你好多活動想去即係做 參與， 係啦，所以你就會有呢一種咁樣嘅 活動啫，咩意思啊？ 即係譬如可能你想搞 show 啊，搞個 孕育出嚟， 孕育出嚟啊， 係啊，因為即係都會係啊，搞成日都話啲書或者隻碟或者即係 CD 碟都係一個孕育出嚟。 如果唔係就唯有兩個字就係無聊咯。 係 啦，應該就 其實可以就解説曬所有。 係啊， 我有一個階段我成日夢見蛇嘅喎，因為我最驚就係蛇，你哋兩個知㗎啦，成日都夢見蛇。有一次咧係喺自己間房。入边度嘅，一打开栋房门之后咧，即系发紧梦啊！吓嗰阵时，打开咗栋房门啦，拉开栋门就见到成个屋企个厅都系蛇，但系啲蛇咧全部黐晒天花板嘅，但系全部系劲粗嗰啲蛇嚟嘅，劲惊。 哦，咁呢个系弥补你现实上面有嘅地方咯。 咁系啦，但 系 嗱，我 头发咯，系啦，比较弱嘅， 佢同埋唔够长嘅 顶啊嘛，佢 系蛇系有得解梦。 有啊，话唔知咩生命啊， 唔系 啊，同 性有关嘅话。 但系去到天花板， 唔知我可能我需 要倒吊咯， 成贴到上去天花板度。 即系有人咁讲咯，我唔知啊吓。所以呢啲系我记得个梦嚟嘅。 如果性嗰啲梦咧，我成日都会有发梦咧。 咸湿嗰啲，你知意思 系啦。你本来系想咸湿，但系最惨系咩咧？你啊次次都可以发得翻嘅， 跟住又唔得啦。 次次喺梦里边咧，唔知点解咧，佢真系每次都吊你胃口嘅，喂胃口嘅， 吊你胃口啊， 系啦，佢一即系吊住你瘾啊！你每次喺个梦里边咧，无论你系想有进一步嘅行动啊，拖手。又好啊，揽好石好啦，唔知点解梦里边咧，佢次次都咧，等一等先啦，等等先啦， 连个梦都唔俾你圆梦啊，真系惨啊！ 佢永远等到咩？等到你醒咗咯，次次都系等到醒嘅时候，跟住我一醒嘅时候就话： 边个拉住你？ 点解喺个梦里边要搞咁耐都唔行埋去嘅咧？即系手拖咁耐都仲系拖手嘅咧？ 我哋试下帮你解梦啊！即系话俾你知咧，喺现实生活里面度咧，有啲嘢你想做，你真系要 go for it， 你真系要去做 的。即系话 你 先， 你喺个梦里面啊，都有咁大嘅 hesitation， 咁样嘅话咧，你好难梦想。 即系爱是不保留，前面仲要加多个字。 记住要出手， 你唔做系唔得嘅咁 样， 系 成日都吊住你个人系嘛？嗱，你哋都系讲紧发梦。 好啦，呢个话题演完咗，我去歌先。 咁讲发梦其实好多嘢讲啊，系啊，梦境系真系好得意嘅。咁啊，嗱，梦境咧都仲系你大家瞓喺张床度啊，但系梦游嗰啲人咧系真系起身噶嘛。其实梦游啲人咧 有冇遇过啊？你哋 我冇， 我冇， 好彩冇。 开会嘅时候遇得多啲。 嗰啲系 嗰啲云游啦， 唔系啲人成日都话你都梦游喺度做咩你咁样喺度啊？ 因为梦游嘅人咧，其实咧喺屋企里面咧，如果知道嗰个人梦游，真系要加多几钱肉紧咧，去留意住嗰啲家居安全嘅。不过原来咧梦游嘅人咧，佢话佢哋发梦嗰啲时节嘅嗰啲情景咧，系真实得好紧要嘅。 成日都会话可能系你生活上面有一啲嘅压力啊，变咗你瞓觉嗰阵时都仲谂紧嗰啲嘢，变咗个梦境里面就会反映咗出嚟咯。 咁咧嗱，呢个又系咧，即系呢个喺美国加州咧有一对夫妇啦。咁呢个太太咧， 我同你讲唔系同一单，我跟住有得接住啊。咁你嚟啊？ 嗰个夫妇嗰个太太咧，佢系梦游嘅。咁咧佢就话梦境里面咧，佢话咧同未婚夫咧就一齐咧遇上坏人，就又系佢话咧系大家咧一齐坐喺一个咧行驶紧嘅列车里面， 系 咁突然间咧有人打劫， 系 跟住咧。即系打劫咧，就大家就抢嘢啦。跟住咧，佢因为未结婚， 佢都想抢埋一份。 唔系啊，佢未结婚噶嘛，咁未婚夫嘛。咁原来啊，呢位即系准太太咧，佢手上面有一粒两卡几嘅钻石戒指。 真定发梦啊？ 真嘅，真系有两粒，真系有。 我知啦，佢梦游，佢除咗自己只戒指。收埋咗一个秘密嘅地方度，唔使俾啲贼偷到。 呢个方向啱，原来同一单啊吓，呢个方向啱。 啊系啦。 点啊？你两个可唔可以夹好少少啊？你又会以为佢唔系，又以为佢系。 原来系啊，系啊。跟住讲咗，跟住讲咗呢单， 跟住讲多两句咧，就话原来都唔系呢单，你可以继续讲啦。咁样 同一单啊，同一单。 咁啊，跟住咧，佢就喺个梦境咧，就系俾人打劫咁样。跟住由于佢诶，即系喺未结婚之前咧，可能有份订婚戒指咧，咁就买咗个未婚夫就买咗。两卡几，哇！两卡几都唔少嘢噶嘛，系咪十万八万都要噶嘛？咁可能几十万添。咁跟住咧，个佢第一时间咁点啊？佢话我哋唔可以俾人抢咗嗰个诶结婚戒指喎。 吞落肚， 真系啊！佢真系即时咧俾我吞咗落肚先得，而家咪有俾人抢走咗咁。 转头仲有下半场喎， 唔系俾埋杯水佢 饮落去， 系啊，咁又咪点吞啫？哇！咁跟住俾埋杯水佢吞咗个钻石戒指，吞咗冇事啊咁。 系点知下半场？就话喂，老公我要攞翻粒戒指，喂去厕所屙啦，好佢就屙， 跟住一屙就冲咗落 就醒咗啦。 呢个本身系个梦境遇到啊，但当佢起身嗰阵时候，佢发现有啲咩事情发生咗， 佢真系屙咯，同埋粒戒指冇咗咯。 唔系，首先第一样嘢，佢系真系有吞到自己只戒指， 同埋真系冇咗只戒指，真系 冇咗只戒指咯。 当然佢第一时间， 我多谢你哋两个互相补充，我真系恭喜发财啦。 唔系，系佢补充我咋，我冇需要补充噶。 我意思系话，当佢醒咗嘅时候咧，因为真系唔知噶嘛，有时发梦就系发梦嘛。咁啊，即系望望手指，真系冇咗。 系啊， 咁即系谂翻起，真系原来喺梦境 里面 系吞咗，系真系有呢个动作吞咗，所以系唔系发梦，系成梦游咯。 系， 咁结果佢话啊，咁即系望到冇咗嘅时候咧，佢真系即刻去睇下医生，照 X 光， 戒指真系喺里边， 真系。 我想讲呢一个真系好紧要，嗰张 X 光嘅相啊。原来真系可以照得咁清楚嘅喎，好嗱，咁就证明咗老公买嗰粒钻石真系大粒， 好大粒咯。 我可以俾嗰张相咧，豪仔睇下噶。原来你咁样照咗 X 光之后，你见到成只戒指嘅形状加埋嗰粒石喺呢张 X 光相里面，系会见得好清楚嘅。 我睇得到系八心八箭嗰啲嚟嘅，就咁睇都睇得出咯，真系啊。 所以咧，佢就第二时第二日咧，即刻走去照 X 光片，真系见到喺个肠里面咯，已经去到肠。里面啊，咁样照咗内窥镜咁，咁先至 唔系开头见到系喺个胃度先嘅，即系从喺个胃度，但系慢慢垂落去咧，佢就开始觉得有痛楚嘅感觉啦。 系啦，咁你都啱啊， 因为开头呢位嘅新娘子讲真，好重要噶嘛呢一只戒指系咪？佢梗系唔想要。排泄出嚟啦，即系要屙出嚟嘅话，咁即系呢一只戒指 都冇嘢，屙出嚟都洗得干净噶。 咁嗱，你有得拣，你想唔想啊？ 你定要开刀啊？唔系嘛？ 系啦，咁所以开头咧，佢就会即系去喊啊，直情系可唔可以？ 点啊？我点啊？ 唔紧要，再发多个梦。今次喺梦里边系啦，梦里边就同佢讲话系啦，屙出嚟嘅。咁喺梦里边佢就咩都会做出嚟噶嘛，或者扣喉咯，咩都得咯。或者可能佢发第二个梦咧，就系同佢老公讲：你可唔可以买个只俾我？而佢老公亦都受到催眠，好啊，我愿意买嗰只。 张信用卡要照碌。 系啦，佢老公一朝早起身嘅时候，老婆，你有冇攞过我张信用卡啊？哦，头先张信用卡咧，好在我吞咗落个肚度啦，真系。 我嗰时碌咗， 你冇得怪我。咁最终咧就有医生咧就帮佢咧喺佢个消化道里面用内窥镜嘅方式咧就攞翻嗰只戒指咁样，咁都算系不幸之中嘅大幸啦。 仲要奉劝佢唔好戴住只戒指嚟瞓觉啦。

啊，咁啱得咁巧咧，阿田头先攞咗一啲咧，即系分类小广告。 系， 咁佢里边上面有一啲唔同嗰啲字咧，即系嗰啲分类小广告，因为可能得个五六十个字一格仔咧， 越多字就越贵。 越多字越贵噶嘛，咁你就见到啲人咧又咁悭得咁悭咧，就即系所谓吓。 每一个字都有佢嘅意思嘅，但系佢将几个四个字就组合埋，咁样上至下左至右点样读咧？ 譬如头先嗰个咧，我觉得出得街嘅，因为讲完都唔知噏乜嘅，都冇人知噏乜。佢四个中文字系排成咧， 有个英文上字嘅， 唔系佢排成系上面两格，下面两格嘅咁样嘅排列方法，佢唔系一条打横嘅， 田字咁 咯。佢又写住游丝身靓啊！ 诗靓游身， 真系睇下你由边一方面有读起，真系觉得 游诗身。 头先我哋咪棘住咗，有四隻字写住喺度啦。诗游靓 身系真系唔知咩嚟。 你用任何嗰度，你调翻转头嚟读都好啦。 系啊， 都唔知系咩嚟。 我哋研究咗好耐咧，暂时未有结论嘅。系啦，欢迎有啲人人异事，你可以咧就破解呢啲福尔摩斯密码。 我哋使唔使讲多一次嗰四隻字系咩啊 ？A B C 嘅诗，仲要系个田字咁样喺四格。 右上角系咩啊？ 右上角系诗。 诗英文字母诗。 下个系靓， 系 左上个系油，即系油油糖 油麻地个油， 系啦。下左下个就系身，新年嘅身， 系啦。 丝靓油身，丝靓油靓身。 我头先我哋估咧，我就话丝啊代表师奶， 系 靓师奶。咁咧佢就 油咧。 有佢有，因为头先佢解咗下边咧，系一啲推油服务啊，可能佢就 系 喺新，可能佢话 解释咗我都觉得唔合理嘅，你明唔明白？ 新佢系新加盟嘅。即系应该系咁样嘅，系啦， 新嚟嘅， 系啦，新嚟报道嘅，唔知咩意思啊？唔系，我净系觉得咧，证明啲中文字咧，即系可以悭到几紧要啊！即系可能一个新字就代表即系无限咁多选择噶嘛。咁我话点解咁啱都咁巧咧？我就见到有一个咧就外国嘅新闻咧，嗱呢个就咁样嘅。你话男士几锡女朋友同埋老婆都好咧，可能你话会帮佢买埋即系呢个 M 巾， 系 都唔出奇嘅。我哋上次都话台湾佢哋都有推行呢件事噶嘛。咁但系你就算有帮佢买。你有冇研究埋佢个 M 巾里面啲包装啊、字样啊、款式啊，有冇去到咁仔细咧？ 嗱，我就真系唔会啦，分分钟嗰样嘢即系嗱，你话有啲嘢求知欲，就算硬强都好啦。 冇得得就冇嘢做啊嘛， 你都真系冇得用啊嘛，你明唔明白啊？ 唔系，我哋即安常识都知好多噶，爆炸螺丝你呢世都用唔到喎，但系我哋都袋喺袋度啊。而家 爆炸螺丝，我会话我都唔够胆讲，我一世都用唔到，但系讲。 少啲，佢 M 巾可能都用噶， 用唔到， 可能真系要帮人买咧。 我有试过， 你但系佢而家讲紧话，究竟里边啲款式、设计、字眼咧？嗱，我而家举个例子， 我男士好难做到 KOL 喺呢方面。 啊，唔系嗱，呢个咧，我真系唔知道咧，外国同香港，即系因为有阵时你用啲牌子唔同噶嘛。 啊， 究竟系咪都有嘅话咧？嗱，我哋呢度，我哋呢度得唯一一个妇女界代表咧。如果你觉得适合嘅，你就回应一下啦。佢咧就话有个外国嘅网友，佢咧就喺佢个 Twitter 度咧就挤咗张相，就系咧一张嘅嗰啲叫做M 巾嗰啲嘢嚟嘅。不过咧嗱，佢注明咧。佢就唔係普通 M 巾，佢係因為有啲係叫棉條啊嘛，咁咧佢就拎住咗一張棉條咧，嗰張棉條中間咧寫咗個字係 R 字嚟㗎。 棉條係一條條嘅，所以唔係一張。 係啦，一條條，佢卷埋一條嘅，中間寫咗個字係寫住 R 嘅。咁咧呢個網友咧，佢就好心急啦，佢就話： 喂，咩咧？ 佢話 R 係咩嚟㗎？我係咪整唔見咗佢個 L 啊？ 即系 left and right， 系啦。佢话你哋可唔可以帮手啊？究竟喺边度会买到 L？ 佢话我买翻嚟咧就得 R， 我惊我俾女朋友闹啊咁样。即系究竟有冇买错咗咧，或者买鞋买漏咗一对啊咁样？ 我答唔到呢个问题。 应该 R 就唔系 for 油咯，咩油啫？得中得一度嘅啫嘛。 好啦，咁我想问下有冇 L 先？ 我估有冇 L 先？ 嗱，跟住咧，真系有另一个网友咧 ，Rectangle 咯。长方形啊 ，ridiculous 好唔好？ 代表 red，regular 啱。佢话你英文好叻。 嗱好啦，咁跟住咧，即刻有个网友咧，唔知玩佢咧，定系即系都系一齐傻咧？佢就话：喂，我都揾到啊，希望可以帮到你啦。嗰条咧就写住 L 嘅。 系啦， 咁跟住佢就话：咁咪凑成一 pair 咯，咁样。跟住有啲人就话啦：喂，大佬啊，你觉得？点解你会觉得买呢啲地方会有 R 同 L 咧？咁样佢话咁，佢就问好认真个女人，就问个男网友，佢话你觉得会凑成一对嘅话，请问 R 代表乜嘢？佢话 R 咪 for 右 ，R 咪代表右边嘅即系女性器官咯。咁 L 系咩啊？左边嘅女性器官咯。佢有分左右嘅咩？呢啲嘢？佢咁唔系 R 同 L 代表乜嘢啊？究竟？ 我觉得我哋估得啱嘅 ，large 同埋 regular。 即系讲个 size 系啦，即系话个量啊，即系吸湿量，即系 跟住有人就同佢讲啦，唔系啊 ，L 系代表 ready 啊 ，ready 啊，唔好玩鬼佢啦，黐线咁 L 咧， 系啦， 咁而家好似 啊代表， 系咩啊？而家我哋嗰啲 L 啊，真系啊， 系啦，咁所以咧，越嚟越多人咧就话喂，咁 L 系代表咩？有啲人就话咧，系咪代表 love 啊？系咪代表咩啊？ 系咪 谂 得太远啊？咁究竟有冇真系一个答案噶？好想知道我哋两个估得啱唔啱啊？ 我而家咧，咁究竟 R 同 L 系咩意思咧？ 系啦， 有一个咧。就话 R 系代表regular， 系 有人系咁讲嘅， 系啦， 系啦， 我哋都咁估系咪阿田？ 系 系啦，咁有啲咧， 点解你要估嘅？你唔系知嘅咩？ 唔系因为呢个 面条 嚟噶， 系啊， 实不相瞒啦，原来佢话咧呢两个系代表咧嗰个即系吸量嘅意思， 咪就 系咯，应该就系头先讲紧咧呢个即系话嗰个究竟 regular 定系 large 咁嘅意思？佢有啲似咧日用同夜用咁嘅意思，咁但系佢话咧大家对于呢位男网友嘅求知欲啦。 嗯， 同埋嗰种细心啦，佢几咁心急为佢女朋友惊买漏咗啊？ 系唔系？其实佢根本惊个女朋友惊买错咗，俾人闹啫。 所以原来证明外国个女人一样 系 好。 系 啊，我哋不如听日再见咯，游师身靓，拜拜。